生态的方向发展。英国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宣布将会从高级皇室人员的角色中退落来，未来会平衡分配在英国和北美的时间，并努力达至财政独立，强调会继续支持女王。声明又说，在两地平衡分配时间可以让他们在皇室传统下养育个仔雅琪，亦都可以让他们一家人有空间展开新一页，包括成立他们的慈善机构。白金汉宫发言人说，有关哈里和梅根退落来的讨论仍然在早期阶段，理解两人想有不同的发展，但这个是非常复杂的议题，需要时间去处理。哈里王子和本身是美国演员的梅根前年结婚之后成为传媒追访和报道对象。梅根去年承认做了妈妈之后还要被传媒紧迫，感到非常煎熬。哈里亦都曾经坦言和哥哥威廉王子有分歧，说两人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哈里和梅根去年圣诞节并没有和皇室成员度过，而是去了加拿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6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24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6点，升1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9元，升7元；友邦保险85元，升1.2；阿里健康9.78跌9仙；美团点评108.3升1.9；中国平安93.45升1元；阿里巴巴213.8升3元；中国海洋石油13.5跌1.4；小米集团11.36系升2.8；信宇光学科技137.3升5.1，盈富基金28.6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10.196，瑞士法郎7.984，澳元5.344，加元5.968，新西兰元5.171，欧元8.64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6点，升431点。港金现价报14,44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8美元，卖出1,56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由前少少盈辉台那段车龙已经没有晒了，现在只是近住泽安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彩虹村。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北角嘅渣华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较早前咧，渣华道介乎电厂街至到北角道一段咧，就曾经全线封闭嘅，咁现时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浙江街，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元芳，就是西隧去港岛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方面，在九龙太子道东去回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再去到彩虹道，而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 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呢段咧就車多少少。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咧一段擠塞。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無論你係司機定係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帶就必須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 Kitty 崔洁彤。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团结和凝聚力的象征。 我是普通话台的小梦，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五个手指握成拳的感觉，每一个手指都发挥出最大的效应，使出最大的力量。 每一个成员都有他们独有的魅力。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 吴林峰， 即是啲人成日话初心初心啦、其实我觉得初心其实对于我音乐世界，其实就是音乐是无边界，我可以好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嘢，可以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歌曲去拉近人哋嘅之间嘅关系。当有人同我讲呢首歌可能喺呢个 moment 帮咗我一把嘅，我反而觉得那个感动会更加大。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冬。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隻冬。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冬又碰冬，而家仲要食冬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冬，冬冬何远冬。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早晨， 早晨， 早晨。哎，今日呢个组合叫做 Big Mac 组合啊！哎，真系。 咁你系属于咩嘅岗位咧？请问 我系属于负责冚埋一齐嘅。 系。你系个包装纸系嘛？ 我系个包装纸，哦，都 OK， 都 OK， 即系我系 sell 外表噶。 OK。 哇，好开心啊！真系。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田。 早晨啊，田。我终于可以讲早晨啊，田啊，呢个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早晨。哇，好正啊 ，Y N 稿啊！ 好啊，耶！送 俾狗，喂，掉咗位噶，俾阿田坐翻嗰个角落头噶。 哦，系啊，即系今日嗰边瘦咗，我真系认认真真咁讲， 哇， 瘦晒 啦！多谢你，东东，有你喺度，我真系觉得倍感开心。 原来嗰个位系会瘦位嘅， 你喺度真系冇办法，真系好好啊！你呢个位 瘦外为中啊， 我想话咧，真系嘅，坐 panel 位咧，即系譬如有时豪仔放假，东东翻嚟嘅时候咧，我就会见到个画面咧，诶，哇，诶。即系平时佢两个都系比较 fit 噶嘛，咁啊东东系比较健硕噶嘛，系咪？ 佢都系F 同 T 做开头嘅，同结尾，不过中间变咗 A 啫嘛，系啦，啱啱好。 系啊， 唔系啊，阿祖祖同我嘅视觉嗰个震撼度一样 好， 一样咁好嘅。 嗱，你话系咪啊？真系风骚不和先得噶。 琴日短短地我哋相聚完之后，阿祖就话啦，我决定唔睬你两个， 系啊，走啊咁样。 系啊，我琴日仲见到佢嗰张相啊，不知几开心啊，我已经喺飞机嗰度。 其实佢张张相都系咁嘅，我哋咧喺背后讲佢坏话都可以咁样讲嘅。佢每一次一放假一去飞。佢都係交低一張死人相係咩呢？ 係啊， 飲酒啦，一係就鋪沙飲酒，一係就飛機飲酒。 係啊，查到粒粒令咁樣，跟住陽光海灘咁樣。 佢其實佢個人係冇嘢好值得去炫耀嘅，佢淨係得翻呢一啲享受人生嘅嘢。 我仲見到佢修剪埋頭髮添，係 啊， 冇 錯，剪咗頭去旅行啊個。 係啊，我即刻覺得哇，佢有咁多時間嘅咩？原來 係 啊， 係啊，我哋依啲娛樂人睇呢啲睇咩啊？ 唔係咯，係專揾重點噶嘛， 係 咯， 咪就係咯，你戴咗個口罩啊，剪咗個。齐音啊！我哋都知道你咩事啦， 冇错啦，真系好识 sell 嘅啫。所以嗱，因为阿祖咧就讲咗噶啦，佢就会放假，咁所以咧应该都去到下个礼拜咧，我哋都系会有咧呢一个好新颖嘅全盒组合咁样嘅。我哋又多咗新品全盒啊，真系 全盒 系啦，你 咩都有啊， 系咩都有啲 咩意思？ 全盒咯， 我有内涵嘅，即系我都可以讲得两嘴嘅。 糖冬瓜、糖莲子咯， 系啊，所有都系有噶，齐晒噶。 系啊，嗱，头先你讲得好啦，阿东东一嚟已经同大家讲啦，佢就话。梗系啦，睇啲相嘅时候咧，你估有咩重点好睇啊？都系睇下你即系个样啊，啲装备啊，而家就 系 睇下个口罩 啊 嘛， 就系咯， 系咯，戴错口罩又好大件事噶咯。 哇，真系啊！ Yeah. 我睇翻条片咧，嗱，我其实咧有戥佢即系担心嘅，我真系觉得佢咧有百分之一秒嘅犹豫噶，其实佢嗰个做错抉择啫嘛。 咩啫？佢如果只有聽風騷快活人啊， 我都覺得係啫。 咁就唔會有事啦。 咁啊 係， 係啊。 我哋不下子喺我放假期間講過，我翻嚟我哋琴日有講過。 係啊，冇錯，真係講咗好多次。 即係我哋希望我一間我喺風頭火上又再講一次。 係啦，嗱，我覺得咧有兩個教訓嘅。第一，一定要聽風騷快活人。 係啦，真係啦。 第二，即係第二係咩咧？就係嗱，即係唔識。 系 就宁愿做少啲， 系 系啦， 唔明 唔做唔错， 系啦唔做唔错， 其实佢应该有嗰个概念噶嘛， 系啦，即系做仲要系咩咧？多做真系多错噶，因为真系点解咧？嗱，琴日呢一位即系吓，全港最有承担同埋有诚信嘅政党嘅嗰位议员，佢就出咗个创举，同佢名字一样啊， 系啊， 即系创造咗个盛事， 冇错， 创盛啊，创盛哥， 系， 佢就喺立法会度咧，其实佢都系关心嘅。即系斗饭线，佢系关心话：哎呀，而家咧市民咧抢口罩咧就抢唔到。 嗯、 我哋琴日都有讲嘅话咧，因为佢最贵咧，俾人炒到咧五嚿水一盒啊，真 系。 系 啊， 好 变态。 系啊，真系可以，好似之前见咩盲抢盐嗰阵时啊。 系，即系 抢盐啊！ 哦，系，系 啊， 真系跟唔到添，啱啱嗰下，我输咗一比零， 哎呀，分胜利啊！跟住， 其实我咁样输到好正常啫，你无端端盲抢盐啊！ 即系抢盐嘅时候，抢到好贵嘅， 系啊，都好贵嘅。咁啊，阿创盛哥咧，佢就关心口罩嘅问题，佢就话咧，喂，市民感到惊慌，咁啊，仲问啊，即系食卫局啊，陈肇始，喂，你点样确保有口罩供应？嗱，其实嚟到呢一格咧，佢完全冇问题嘅。 系 恰如其分展示出一个民选议员咧对市民嘅关心同埋对局势嘅忧虑，再加上对官员嘅监督，三分攞晒嘅。 系如果佢就咁好威威啊， 如果佢就咁完嘅话， 系 啦，但系佢又唔肯。 系咁佢点解咧？佢点解唔肯咁样停低咧？ 唉，最衰道具部 真系道具部手足。 唉，你即系俾个道具我话俾我听，边个系上下前后啊嘛？ 同埋要 mark 位，譬如你哋舞台剧嗰啲咧， 搞错 出嚟做 show 都要 mark 个 T 字位咧。嗱，你一行到呢度得噶啦，咁样就 系咯。 又或者嗰张道具卡咧拎出去，记得咧嗰个向面啊，咁样就唔会 show 错咗咁样。 系啊，即系咪打个 mark？ 打个 mark 睇唔到噶嘛？系咪先？ 系啊，真系衰。 系咯， 做啲咩事啊？ 冇啊，我咪就系戴口罩啫嘛。嗱，白色嗰边，即系我代入咗佢嘅角色，即系有颜色嗰边咧，我哋就对自己啦。即系我哋冇颜色嘅就怼出去咁样。 佢有冇讲到 有颜色？ 佢有冇咁样讲埋噶？ 佢白色同埋蓝绿色嗰个 嚟噶 嘛？ 系啊， 但佢系犹豫啫嘛？ 佢冇啊。佢冇講出嚟嘅，仲夠膽講出嚟？唔係，即係我咪話佢猶豫嗰半秒啊，真係好關鍵啊！ 係啊， 即係其實你摸你唔睇啊，你摸都摸到嗰個風琴面啊嘛。佢乜都冇做過， 佢冇呢個概念啊嘛。 如果有咧，都可以望下風誒，即係如果。因为有啲咧真系，好似头先同我豪仔讲，有啲口罩咧系两面色一样嘅，譬如白色、黑色、 系啊系 啊， 冇错冇错。 咁你即系睇下，哦，咁个水有两边一样，我点分前面后面咧？ 系 啦，面咧咁，跟住咧就我哋讲过嘛，风琴面好耐之前你喺沙士嗰时已经教过咧， 系 讲紧沙士系十几廿年前啦， 系 都教个风琴要向下噶嘛， 系啊系啊，但 系 真系唔记得咗嘅。咁阿创盛哥咧，佢就创咗呢个盛事出嚟，佢就当住面喺质询紧人哋嘅时候啦，我就话到最惨系佢质询紧人哋啊嘛， 系啊，咁佢做一个错误示范埋俾你听，咁系错噶。 佢最冇话俾人听啊嘛， 佢留咗呢句， 好似东东话，即系佢望一望之后，应该系咁戴啦，咁样一戴上口，就原来将个绿色面咧就对住咗自己， 系啦，白面就向 白面就留俾人哋咁样， 系咯， 所以咧就错咗嘅。而我觉得最有型系咩咧？俾佢质询嘅嗰位陈肇始局长咧。佢又有口德喎， 係 佢又冇當住面， 佢有冇發現錯處係咪啊？即係 佢 有發現， 佢有發現，就好似咧，我哋見到咧人火車未到站咁樣， 係應該咁樣啊？ 係啦，應該即唔即場處理啊？如果你見到人哋火車未到站。 都要我覺得都要提下佢咯，會 唔會即時講 下？即係都睄下佢啊， 係 啊，即 係 提示下， 叫佢兜一兜嘛，即係錯唔咗，喂，兜啊，兜下啲錯誤示範你。 但係佢有口德喎，阿局長咧，原來佢話咧，根據報章形容咧，佢話佢冇即場去指出嘅，但係佢係點咧？佢喺其後嘅發言裏邊咧就提到，我希望咧就市民戴口罩咧，但如果正確咁，但係如果唔正確咁戴。或者隻手周圍摸咧，都有機會傳染噶。 好好啊，好有禮貌， 好有禮貌真係 啊，受教養真係。 係啊，冇錯。咁我哋使唔使而家咧再叫再三咧指出，究竟一個口罩嘅正確戴法係點樣嘅咧？ 我覺得都可以提醒下大家嘅，即係其實咧有一個識別嘅就係，其實鋼線嗰邊咧，即係首先係向上先啦，可以提示到你。係 啊，冇錯冇錯， 係 啦， 係咪？ 即係我哋先講上下，唔好調轉咧，我哋再講。多次啦，如果你话边边系上边咩下，有钢丝喺上咯， 系啦， 系咯。 咁分完上下之后咧，仲想咩分前后即系底面啊？ 要嘅要嘅，底面咧就我哋记住啦。其实我觉得阿创盛哥呢个好嘅。唔好跟佢就得噶啦， 系啦 ，OK， 弊啦，你咁样又乱啦，真系。 系啦，唔好跟佢，有颜色嗰面咧，又我哋当唔同颜 色 咧，系啦，先有内外颜色之分嘅话咧，就有颜色同埋白色咧，就颜色向外嘅，系啦，咁啊，所谓浅色部分咧就向自己嘅， 系， 但唔系一样颜色噶， 系，同埋黑同白嗰啲都一样颜色噶， 系啊，同埋你凭咩话呢个绿色口罩啫？可能佢系白色口罩咧， 系， 佢个内叶系绿色咧，唔得嘅咩？而家咁样， 系， 得，冇错，就用头先阿。点讲个风琴 啦？咩风琴啊？系啦，因为佢都要有个擘口噶嘛，你先可以张得开噶，系咪先？咁个风琴位咧，记住系向落嘅， 系 啦，唔好向上，向上你就兜翻啲细菌翻嚟噶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用呢一个嘅话咧，咁照计冇理由仲会错啦，冇理由仲会错啦咁样。 嗱，我哋政府啲宣传声带咧，咪好兴有啲歌喺度 rap 下嘅。我哋今次呢个 run， 使唔使加强一啲 rap 嘅歌啦？ 系 我哋一齐戴口罩啊！ 面 向上，颜色 我觉得应该用用嗰个咧，有间铺头咧，佢咪叫做咩买错胸围大错咩嘅？ 系 佢而家会唔会都要出翻一个咧？买错口罩大错面系啦， 大 错 方法 系啦，都唔得嘅。即係如果你戴錯咗話，咁你話你話點算咧？真係 真係啊！正確使用咧，先可以有效咁樣咧預防到一啲細菌嘅啊！佢有冇教埋點樣包？ 唔好無端端你嚇我一跳 啦！因為我哋琴日講話掉口罩都要技巧噶嘛。 哦，係啊，你記唔記得點？你知唔知點掉口罩噶？ 知唔知？我真係唔知喎呢個。 嗱，又係咁啦。 理解理解啊！ 係 啊， 口罩就最緊要就係將你輕輕地唔好彈佢話，因為我哋有條橡筋帶勾耳仔噶嘛，輕輕地將你嘅勾耳仔嗰條橡筋帶咧慢慢放落嚟，然之後。向外咁样包翻，因为细菌喺外面嚟噶嘛，系咪？所以咧，你嘅口罩咧应该向外咁包住，跟住最好咧就将你嗰条耳仔嗰条橡筋咧就翘包扎好佢先掉啊！ 系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尘埃嘅 Poly。 笑容眼神那里合衬，依着心理职位掌纹都不清晰，从情欲到精神毫无吸引，没人过问，完全是错的人，连生八字也不合。某月某日某时某人某次共振，偷笑拥吻亲热消魂，终于发生。常人是作灰尘，你却将我视为珍品，完全是对的人，难得会为我委身。毫无疑问你极不错，不过不是不能高攀的女人。毫无疑问我极可笑可怕，可是错得那样吸引，大概爱永远都总是对的，一向中坏人，若有恋人陪衬，再为我担心错先生的个人。是错，不怕不对不遇不停修改太多，原来没错的人，从来出错是缘与份，能寻获对的人，仍可以是对得很。毫无疑问你极不错，不过不是不能高攀的女人。毫无疑问我极可笑可怕，可是错得那样吸引，大概爱永远都总是对的，一向中坏人，若有恋人陪衬，不必再为我担心错先生的个人。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戴啱口罩嘅曾志豪， 仲有我暂时都未需要戴口罩嘅东东何远东， 仲有我咧就系、是、经常揸住嗰啲消毒火酒喺身啊，预防系咁喷喷喷嘅桂花田。 嗱，讲啲喜庆嘢咧，等大家高兴一下，唔好下下都净系讲口罩啦。琴日咧，我哋真系哇，提早咧就过咗年啦。我哋咧电台咧有部分嘅呢一个嘅即系时段咧，我哋就玩咗一个小过年啊、一拍嗰啲咧咩啊贺年嘅即系特辑咁样啊，少少嘅宣传。 咁都要做准备嘅，系咪先？咁到下到即系到新年嘅时候，咁可以播出街啊嘛， 系咪？ 所以我哋预早做嘅。 电视台都系咁样噶啦，已经拍紧噶啦，开始陆陆续续。 嗱，咁我哋当然啦，就即系嗰啲咩签咗保密协议啦， 系 又有集体负责制啦，就 影相都唔影噶， 系啦， 唔可以 影完相唔可以流出噶， 系啦， 系啦，不如我哋唔好流出自己嗰张，流出人哋嗰张得唔得？系咪可以咁样？ 唔系，我都唔系流自己系嘛？ 系啊，唔可以留自己。 咁点解要咁保密咧？ 我惊喜啊嘛， 我谂住我 系啦，俾人惊喜啊嘛。 咁啊系，不过我哋而家拍电视剧啊，嗰阵时都系咁样噶啦。 系咯， 有时即系拍到啲好得意嘅场合，你好想快啲话俾人哋睇。 系啊， 佢哋都话唔好啦，我哋留嚟迟啲先啦。咁 系啊，嗱，所以唔使惊嘅，我哋冇想摆出嚟嘅。但系咧，我觉得咧，琴日有啲部分嘅即系花絮咧，我觉得都好有趣噶。例如系咩咧？例如就系当我哋嘅伟大嘅服装指导同我哋 揀呢一個即係賀年衫嘅時候咧， 係 啲 B 係啦，唔係，係阿東東俾你覺得啦。通常啲女同事咧係會即係選擇自己戴嗰件絲火箭衣覺得靚啲啊，定係信任阿公嗰件啊？ 大台就通常咧就系 师傅师 傅嘅， 系啦， 系啦，师傅 对师傅嗰件比较有信心嘅， 唔系因为佢哋会度身订做啊嘛， 咁啊系，咁啊 系， 系 实必咯， 系啦，阿公嗰件就佢唔会同你逐个 膊头啲啫， 系啦，哎呀讲得好好，我中意佢咁样，系啦，哇，我哋啊直播室呢度有位女同事啊，琴日都系咁谂噶， 系 佢咧就见到阿公嗰件咧，佢就话唔系，我有件师傅， 系， 跟住仲攞出嚟，觉得话，我觉得我呢件应该靓好多， 我哋有沟通嘅，我只系戴定啫， 系啦，冇错， 因为未试过上身啊嘛。 而佢对于阿公嗰件咧，佢系有保留嘅开头， 系因为自己本身大啫，系啦，咁啊嗰件咧又好似好大件咯，咁我惊戴上加大又站爆嗰个画面又唔系几好啦，系咪先？ 大只着大件啲系正常嘅。 嗱嗱嗱，你听唔听到啊？呢啲先系吓， 系啦， 知道自己身型嘅人啊嘛，真系 冇理由我大只，我买件细码噶嘛。 系啊，结果咧就真系服装指导咧就要求佢试下。阿公嗰件咧其实几靓嘅，出到嚟咧好有和风 feel。 其实系靓嘅，咁我惊我 carry 唔到啫。 哇！出到嚟咧，人一多赞咗咧，佢成个自信又翻咗嚟噶。佢即刻话：系，我都系觉得摆呢件几靓啊！咁样真系。 唔系，佢本身件衫系好靓嘅。 咁你本身觉得系咪都 OK 啊？ 啊，好好嘅，系啊。所以咧，即系我哋嚟紧新年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惊喜俾大家啦吓，到时再睇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内地专家组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下一步需要结合病原学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表现进行专家研判。专家组在过去的星期二透过 DNA 排序检测方法检出15宗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个案，从一个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显微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央视报道指出，引起今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已发现的人类冠状病毒，要深入了解该病毒需要进一步科学研究。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在过去一年以来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权，建议华府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惩罚违反人权人士。特区政府回应，认为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干预特区内部事务，强烈反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美国法律，批评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毫无理据，更加向暴力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以及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特区政府强调十分重视人权和自由，香港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筛选并不存在，亦都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政治检控。特区政府又说，去年的6月至今，香港很多的集会演变成暴力违法事件，警方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使用适当武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立法会动议由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涉及增加四星期产假的雇佣条例修订草案，工联会表示乐观其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何启明说，罗志光的建议可以接受，认为总好过交由内会处理，担心按目前内会选举正副主席的进度，条例草案交付内会有如死亡状态，希望议员不要用党派思维考虑，要考虑孕妇权益。何启明又说，事务委员会可以做到法案委员会部分功能，例如是邀请公众提交意见。内地上个月通胀率维持不变，国家统计局公布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是 CPI， 按年上升 4.5%， 同去年11月相同，低于市场预期。 上月食品价格上升 17.4%， 其中猪肉价格上升 97%， 影响 CPI 升大约 2.34%。至于鲜菜价格亦都近 11%，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内地去年的通胀率为 2.9%。 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下跌 0.5%， 跌幅较前月有所收窄，亦都低于预期，全年计 PPI 下跌 0.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2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3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9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蚊，升7蚊；友邦保险84.95，升1.15；阿里健康9.79，跌8仙；美团点评108.6，升2.2；盈富基金28.6，升3.5；阿里巴巴213.6，升2.8；中国平安93.25，升8毫；小米集团11.36，升2.8；信宇光学科技137.7，升5.5；中国海洋石油13.58，系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8，加元1.303，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7点，升473点。港金现价报1444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81美元，卖出156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噶。北角的渣华道由于有爆水管，渣华道介乎电厂街至到北角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嗰阵时喺走廊啊，个个都识我咯，咁我搵唱片公司咧试下啦。对唔住啊，100蚊都听到你唱歌，点会买你只碟啊？真系有人讲过，咁啊开始又打消我嘅念头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陶安，安哥同学会。 Hello， 我是黑妹李丽霞，多谢你哋收听安哥同学会。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 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激光舞台独特电音，欢迎嚟到 Pet Shop Boys 嘅私人地带电视节目 ，Pet Shop Boys 私人地带演唱会，听尽呢对英国乐坛殿堂级二人组喺伦敦皇家歌剧院演绎一首首大热金曲。Pet Shop Boys 私人地带演唱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0日。 是啊，把口好啲咧，个人都会靓啲嘅。系啊，我想自己靓少少，所以我要讲多啲好嘅说话。今日曾志豪着咗件好靓嘅衫啊！哇，佢呢排啊，唔知点解咁多时间走去添置新装去扮靓仔，系唔系？唔系，佢本身就靓仔嘅。佢今日着咗件好有型白色嘅卫衣，哇，好靓仔啊，曾志豪。 咦，你嘅 jet 咧都越嚟越严重咯，呢啲真说话平时你唔会讲噶，真系。如果一间你睇下东东嘅时候，你话哎呀东东咧越嚟越 fit 啊，块面啊好似面尖尖咁样，我就觉得你应该去多几次旅行。你每次 jet 咧翻嚟，哇把口都精叻好多噶，做得好啊！搭飞机嘅时候咧，究竟你会觉得自己应该系得到一个点样嘅对待咧？又或者你对于空中服务员咧，你嘅要求又会去到几尽咧？嗱，我就先至声明咧，我个人咧就系属于咧犯贱类别嘅，我真系发觉咧唔对得自己好噶。我都讲过咧，就系我即系当然咧，我都系坐经济客位啦，我亦都好难要求咧人哋会对自己咧系有几咁百分百嘅即系加零一嘅服务咧。但系譬如嗰啲咧，连问个空姐，譬如攞嘢饮啊，甚至乎可能喺飞机未起飞之前咧，如果你觉得佢未开始提供服务咧，你想问佢攞任何嘢咧，我都觉得唔啱数噶。更加唔好讲咧，譬如有部分空姐有阵时咧，佢服侍你嘅时候咧，佢太周到咧，我都会觉得有啲运身唔聚财咧，成日都好想咧帮忙噶。你知啦，好多客人咧会中意做错事嘅，就系帮忙咧，譬如佢递个汽水俾你咧，其实应该你俾个盘佢定唔知点咧，你唔应该直接攞只手去接过嚟噶嘛。但系呢啲即系做惯下人咧，你硬系觉得啊得啦得啦，唔使啦唔使啦咁样。嗱，唔知你系咪即系呢一类下人啦，定系你会觉得咧，喂你应该 serve 我嘅，仲要系咧你系应该真系几对我个服务系好周到，如果唔系咧。我系会据理力争到一个点嘅，嗱咁啊，又有一啲艺人咧，就喺飞机上面咧，就据理力争对于空中服务员嘅新闻，咁啊，你觉得佢呢个即系争议活动咧，争唔争取到佢应该有嘅公平咧？就话说咧，一位艺员咧，女艺员啊，就话庄思明咧，就话咧，当佢即系搭紧呢一个即系飞机啦，佢就坐喺呢个经济客位度嘅。佢话咧，当时咧，佢就好想叫空中服务员咧，就借支笔俾佢咧填入境表。咁咧，根据佢自己喺个平台度写咧，佢就话佢揿咗一次灯，好耐都冇人嚟。于是咧，佢就望一望自己座位嗰、那个即系 call 人嚟嗰盏灯，佢话啊，点解熄咗嘅？但系又冇人问我有咩需要嘅。于是乎，佢话唔紧要，佢再揿过，点知又俾人熄咗。之后佢再揿第三次，今次咧佢就留意会唔会究竟有人咧即系熄咗佢盏灯啦。跟住就话俾佢发现咧，真系个空姐咧，原来佢后面咧熄咗佢盏灯，跟住佢拧住面咧就行开咗，而佢完全冇问过自己有咩需要咧，就走开咗，叫都叫唔住佢。咁于是乎咧，佢揿第四次，咁然后咧佢话终于有一个女仔咧急急脚走埋嚟问佢有咩需要，佢就问佢借咗支笔啦嚟填表啦， 填咗表之后咧，佢就话啦，佢谂咗一阵头先发生嘅事，佢觉得有需要咧同机上面嘅高级空中服务员去表达，因为咧佢唔希望呢一种嘅唔愉快嘅事情咧会发生喺其他人身上。扰攘咗一轮之后咧，吓佢话咧就有一个较高级嘅空服员咧就同佢道歉，佢不停同佢讲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佢哋不停来来回回咧咁样帮佢揾咧系边一个空姐咧咁唔专业。咁过咗几分钟咧，佢话嗰个服务员同佢讲话，喂，我哋已经揾到啦。嘅佢已经同经理讲咗嗰件事，亦都发现咗究竟系边一个人咧，就系咁熄佢盏灯，但又唔招呼佢。佢仲问我咧，想点样处理咁样。咁咧佢就话啦，佢冇公开到嗰人个名，佢就净系话咧，如果国泰高层咧想了解更多关于呢件事嘅详情咧，欢迎你同我联络噶咁样。嗱呢件事咧就告一段落。咁咧有好多网民咧个回应咧。當然有啲就會話啦，啊，佢據理力爭咧係啱嘅，咁啊應該令到服務業咧就精益求精。不過咧，亦都有人咧就會話，喂，使唔使搞到件事咁大啊？即係人哋如果招呼咗你咪得咯，你而家直情好似講到咧係想督灰，係想將呢一個咧即係涉案嘅空中服務員咧就督出嚟。你直情話如果高層想了解呢件事咧，可以揾我哋，咁你咪即係直接要將呢個人咧就交俾個高層去直接督佢處理咯咁樣。咁然後第二咧就話啦，佢就公開埋咧呢一個乘客嘅服務員名單，佢話咧想表揚咧處理呢件事嘅空中服務員，點知咧就話又泄露咗部分空服員嘅資料咧，又有一輪罵戰。嗱呢單新聞擺出嚟咧就梗係夠曬 juicy 啦，因為咧好容易就會涉及咧就係話，喂咁呢個係咪一個 artist 咧？佢又喺度有啲人就話扮大牌啊，有啲人就話佢發脾氣啊，有啲人就話佢係千金小姐性格啊咁樣。嗱咁你可以諗下嘅。咁究竟你应该点样处理一单呢？可能系服务员，你唔一定系空姐嘅，有阵时茶餐厅都系噶。你就可以，你可以谂下咧，就系通常你会点样处理嘅咧？真系有唔同嘅人种嘅方法系唔同嘅。譬如你喺茶餐厅度，你连续嗌四次个 waiter 都唔理你咧，咁你会唔会系属于第五个有人肯招呼你咧？你就会算数，然后就鼓声吞咗佢。定系你系话喂，头先个伙计咩人嚟噶？同我即系好好处理咗佢。究竟你是属于即系边一类人呢？嗱，真系睇下你有几咁谅解啦，又或者你会几咁体谅啦。有啲人咧，佢会自己帮对方揾理由嘅，可能佢真系好忙咧，可能佢真系谂住咧揿熄完之后咧，可能佢有几盏灯要处理咧，可能佢唔系有心咧。有啲人咧，亦都会从对方嘅角度谂咧，就系话，哎呀，如果我咁样督到佢咁应咧，譬如有啲人真系嘅。茶餐廳或者你喺嗰啲普通咩鋪貼啊嗰啲咧，你都會知道咧，你嘅投訴或者你嘅一言一行咧，可能對嗰個即係小職員嚟講咧，可能會有一個咧即係致命性嘅打擊嘅，即係特別係公眾人物啦。可能有啲人就會話：算啦，不如你大人有大量，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喂，可能佢份工就冇咗噶咯。會唔會你俾一次機會佢咧？佢亦都唔係即係一定係有心嘅咧咁樣。你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考慮嘅。咁究竟喺呢一班機上面？如果你遇到呢种情况，你系会据理力争啊，层层上帝去投诉啊，定系你会觉得唉算啦，俾对方一次机会咧，睇下命运嘅色仔就喺你身上面，你会点择出嚟呢？风头火势，唉，我作为一个基层嘅员工，我哋有服务大众，咁我就梗系希望咧，我哋啲听众都手下留情，俾多几次机会。啊！如果东东你都对住我哋有任何不满嘅话，你知啦，佢作为即系过门都系客啊嘛，你记住都手下留情、哦。如果我哋有几次都冇应你嘅要求嘅话咧，你都千祈唔好咁激动、哦。东东，你都好靓仔噶。 啊！等我快啲揾下香港电台嗰个电邮嘅啫 ，email address 先，即系有啲咩事。直接又 send 个 email 去关心一下啫嘛，我关心一下同事咋，曾志豪。 山水有相逢啊，我都可以写去大台噶啫。 系啊，今日风头火势咧，我想讲下打机啊。其实咧，打机咧已经系好日常噶啦。你无论日朝头早啊，起身翻工啊，或者搭交通工具啊，点样，甚至乎你屋企人啊，其实咧都会少不免茶余饭后咧都会打机嘅。咁啊，甚至乎咧早几年开始咧，呢个打机咧，甚至乎成为咗一个潮流添啊。你会听到电竞啊，咁又会有开始有好多财团啊去组公司啊。甚至乎招兵买马就系啦，希望咧年青人咧加入咧成为电竞选手咁样。 甚至乎嚟緊啊，東京奧運之前咧，喺七月份啊，喺東京嗰度咧，甚至乎有一個好大型嘅電競比賽啊。喂，其實咧，點解呢一樣嘢咧可以吸引到咁多人去參與，又或者會突然間興起咁犀利咧？咁啊，根據市場咧研究公司咧有一個數據，佢話咧，2019年咧全球電子競技啊收入啊將會增加26%，去到咧$11亿。他们预计乎呢去到2022年呢是会有$18亿。哇，大家见到其实真是无限商机。咁呢其实而家呢全球他们仲估计呢是有差不多近2亿的电子竞技迷啦。咁呢有超过8000万个呢有差唔多呢7500万个呢就係喺中国嘅内地嘅。咁大家都会见到啦，中国内地其实你睇下新聞呢你都会见到其实佢哋电竞选手呢真係会好多好多嘅。甚至乎呢你会见到佢哋呢真係好刻苦好俾心机嘅。佢哋訪問咗呢其中一位电竞选手，佢哋话呢其实佢哋呢一个星期啊7日啊每日呢都会有14个钟呢係对住个 mon, 对住个屏幕呢喺度练习打机㗎。佢哋通常呢会几点起身啊，就係呢晏昼1点起身啦，然之后呢就自己呢再练1个钟，咁同团队嘅成员呢再练4个钟，然之后休息2个钟，再练4个钟，然之后自己再练多5个钟。喂，真係屈指一算啊，真係每日都咁练法呢，其实呢对佢哋身体嘅负荷都好大㗎喎。我哋啊而家有时啊夜晚黑啊玩下手机啊，你玩玩下呢都突然间觉得呢对眼呢涩涩地喎。跟住呢如果打机打得耐得滞呢，有时呢夜晚黑仲会影响咗你瞓觉。因为呢你会觉得好兴奋啊，我瞓唔着啊。啊咁究竟呢呢一班选手呢佢哋有冇呢啲嘅健康問題呢？其實又有嘅喎。咁根據咧調查咧，其實電競選手咧就同賽車手咧，佢哋嘅皮質醇咧生產量咧係差唔多嘅喎。哇！賽車手喺條路度飄飄飄咁樣，哇！好真係好風馳電掣咁樣嘅喎。咁佢哋嘅脈搏跳動咧係平均咧係超過160至180下嘅喎。哇！咁加上呢个呢咁你心跳又咁加速啦，咁其实呢个负荷亦都好大喎。重点嚟啦，就係佢哋都仲话其实心理呢都仲有一个好大问题，就係因为呢游戏呢往往呢未必呢係会一世都会有嗰个游戏嘅。而家有时啲游戏呢可能係玩2、3年呢咁就会可能完咗啦。咁佢哋好辛苦咁练习完嗰一个游戏之后，而个游戏又完咗喎。咁呢班同事又点算好呢？呢一班选手佢哋每日都淨係练緊同一个游戏。咁我突然间冇咗个游戏喎。咁我玩咩呀？我唔知道自己可以玩啲咩呀。咁呢就引申咗一班年轻人呢就会退役啦。咁好多时呢我哋讲退役呢个字呢，又或者退休呢个字呢，係会65岁呀，你60岁呀咁样。咁你估下电竞选手佢哋嘅退役年龄係几岁？佢哋有部分嘅退役年龄是22岁，甚至乎是24岁咁样。咁我哋去有啲人就话，因为我都负荷唔到即係再咁刺激嘅生活啦。又或者呢其实佢哋啲手指啊关节啊甚至眼睛呢都受到一啲损害喎。咁所以佢哋呢就话，我退役啦咁样，俾啲再年轻嘅人呢加入啦。咁有啲好好彩嘅呢就可能会做返教练啦，咁仲可以留返喺呢一行啦。咁但係绝大部分呢佢哋退役呢就会过返一啲即係比较平常朴素嘅生活。不过讲返转头，其实当佢哋呢喺全盛时期呢好红啊好出名嘅时候呢，其实呢大家都会见到佢好风光嘅。哇，有可能有好多品牌赞助啊，佢哋出席呢一啲公开场合呢亦都会呢有好多 follow 啊，好多人呢会支持佢哋。但究竟风光背后，其实我諗佢哋都好需要人哋关心啊佢哋嘅。咁我喺度想同大家讲，就係如果呢你哋身边呢有小朋友呢想加入呢一行呢，你绝对呢千祈唔好呢咁快打消佢哋嘅念头先。反而呢就係同佢哋一起好好咁了解一下，其实风光背后佢哋呢都係有好多辛酸嘅。风头火势，我今日咧终于都见到阿田啦。阿田咧放假咧，其实阿田又冇乜发布啲相出嚟啦。咁咧，其实我一路都好关心佢，究竟佢咧个身形有冇唔同啦。咁我发现咧， 佢今日真係瘦咗喎，咁究竟佢係咪去旅行嘅時候冇暴飲暴食呢？佢都有注意身體呢？桂花田， 多謝你啊！你係真係有留意到我啊，係啊，係瘦咗啲翻嚟嘅，係每次都瘦咗啲翻嚟，咁幾好，所以陸陸續續我都會希望去多幾次旅行都瘦翻啲翻嚟啦。嗱，琴日咧同大家咧讲过啊，家长要避免咧家居意外啊，照顾小朋友方面咧就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睇小眼都可以有事发生噶。嗱，咁希望咧今年大家咧都可以平平安安咁样度过。嗱，今日咧又睇到咧关于小朋友嘅一啲资讯啊，各位家长们又要知啦吓。嗱，早阵子咧政府咧咪话派2500蚊俾个中小学幼稚园嘅同学仔啊，以帮补佢一下嘅。之前咧就喺啊呢啲网上面群组咧疯传，仲有人咧乱咁发文章就话咧2500蚊要自己上教育局嗰度申请噶。喂，唔好真系搞乱档啊！好在有报章咧就查证咗之后咧，就话迟啲咧会派表格嘅，系啊。资讯咧真系要正确先至好发出去，接收嘅朋友咧仲要查证先好信。咁啊，咁究竟点咧？系啦，教育局琴日宣布咗啦，就话啦，今日会透过喺学校就派发呢个学生嘅2500蚊津贴申请表格啊，同埋核实学生身份之后咧，家长咧就填好晒个表格嘅资料之后咧，就喺1月16号至到2月14号期间交翻俾学校。而表格咧仲要分为两款，咁啊点样分两款啊？咁因为有津贴学校啦，同埋咧直资学校嘅，同埋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嘅幼稚园咧，咁咧佢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预印学校同埋学生基本资料嘅表格嘅，即系话嗰张 form 交嚟咧，已经知道啊，曾志豪同学啊，何远东同学同埋桂芬同学咧，咁诶读边间学校啊，咩资料等等嘅，呢啲叫做预印咗嘅。咁私校同埋冇参加幼稚园计划教育计划嗰个幼稚园咧，咁系啦，咁呢啲咧朋友咧嘅家长就要烦你啦，你就要喺教育局嘅网页下载表格，又或者去到各区教育服务处嗰度攞嘅。咁啊，点样收个2500蚊啊？系啦，咁就会用自动转账嘅方法咧存入家长户口嘅。其实听落好简单程序啊，咁啲老师都访问过一啲小学嘅老师咧，佢都话其实都系 OK 喎，收到教育局嗰啲叫做预印嘅嗰啲表格啦。派俾同学之后，佢哋喺期间交翻之后咧，就将所有嘅资料咧就交翻俾教育局，咁就搞掂啦。咁我希望咧就简易嘅程序，亦都希望可以快啲攞到啦。因为养一个小朋友都真系需要有啲即系好多心机啦、时间啦同埋金钱嘅。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利用收到政府俾你嘅2500蚊嘅学生津贴啊！ 我们也许老10岁，肥了也顿了。我们也许老20岁，头发雪白了。戴着老花乌蝇镜，别人在笑，傻傻外表，要笑随便笑。我们也许老10岁，脾气会暴躁。我们也许记忆体比不上那电脑。往后缺点一匹布未能尽数，闲来胡诉，斗气的两老。难以将14岁地大勇，冤家般相处，你骂我骂你蠢，肥胖多一寸，你别嫌我重，都不需鞭策，你未够上进。难以将18岁地自信，今生于家里，你做我平安中，争执后对你总会服从，信不信？我们也许在10岁长气过巨肺，我们也许在20岁回去见上帝。有日记忆都 去剩余默契，眉头老鬼印证这半世，难以将十四岁地大勇，冤家般相处，你骂我骂你蠢，陪伴多一寸，你别嫌我重，都不需鞭策，你未够神俊，难以将十八岁地自信，今生于家里你做我平安中，争执后对你怎会服从，信不信我怕你老了，劝也比我高，你想吃西饼，我又会如中，只盼望你我好好一起到老，活在斗气中，见证你这个百岁的老翁，养好你身体，跟我追求一点冲动，年华老去仍然爱不忘，穿梭机先将都共你我发动，留在公园里散步随处碰，当拐杖的你会为我护送，难以将十八岁地自信，孙女一出世注定你做公公，当生命去到真正动容，你会懂， 蔡卓妍啊，阿 sa 白头到老啊，其实呢只歌咧都几啱我哋早几日咧讲嗰个叫做啊。忘年恋啊， 系 因为其实佢呢个嚟自电影《我老公吴生胜》咧，佢都系讲紧就系话佢同一个即系嗰阵时应该同阿伊健嘅，就话伊健大佢好多，佢系一个细路女， 电影里面 嘅桥段，所以头先活出一啲对白好得意喎，即系我想做你嘅平安钟啊， 血压 系啊，有白头发啦， 系啊，因为就系当你另一半咧比你大嘅时候咧，哇，真爱之中你就会担心佢嘅身体健康噶啦，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可以同你嘅另一半白头到老。唔系咁简单嘅，你要做佢血压计，同埋嘟揿你个钟嘅。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4.5%，同旧年十一月相同，低于市场预期。上月食品价格上升17.4%，其中猪肉价格上升97%，影响 CPI 升大约2.34%。至于鲜菜价格亦都近11%，非食品价格上涨1.3%。内地去年通胀率是2.9%。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下跌0.5%，跌幅较前月有所收窄，亦都低于预期。全年计 PPI 下跌0.3%。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5点，系升297点，总成交金额42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4，升6.2；友邦保险84.6，升8毫；盈富基金28.6，升3.5；阿里健康9.74，跌1.3；美团点评108.4，升2蚊；中国平安93.1，升6.5；小米集团11.3，升2.2；阿里巴巴213.6，升3蚊。 信宇光学科技137.4升5.2，中国海洋石油13.54系跌一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196，瑞士法郎7.985，澳元5.347，加元5.968，新西兰元5.17，欧元8.6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08。已经平均指数报23677点，升473点。港金现价报1444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78美元，卖出156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都是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长沙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快线就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啊，有霸气过阿田、啊。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隻暴龙啊。 哎呀越来越近啊，死死啦，我好驚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 㗎。我起啲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咦、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唔係恐龙，我係龙猫，我係何远东啊。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4%。哎呀，唔记得呢个天气女郎嘅职责应该交俾你讲嘅添。 我 OK 啦，冇问题嘅。你今日咁靓仔，系咪？ 哎呀，哎呀，为咗讲天气，仲要赞埋靓仔啦。 哎呀，天唔同咗啊， 唔同晒人一线啊。 我 同埋你有冇留意到佢今日原来我啱啱先望到佢样有啲唔同啊？ 点啊？ 佢衬咗一嘢啊！你有冇见到啊？ 哦， 佢唔系衬我啊嘛，唔系，我都系着红色嗰 件。我 都 系衬你咩啫？ 行开啲嘛，佢又变翻以前咁样。 唔系，我觉得我惯翻呢啲声多啲。你再望下佢上半身好似咧。佢好似嗰件衫，唔系啊，衬佢个眼盖眼盖高啊，嗰个 眼盖高啫，核突嘅， 嗰个眼盖高咩？系咯，系啊，你睇下，都系嗰件鱼红色咁样嘅个颜色。 咩鱼红色？你唔识个颜色，唔该你。 你唔识颜色嘅，我企翻喺佢嗰边啊， 系咩色嚟啊？ 要归边噶啦，我要表态啊！ 唔计啦，咩色嚟啊？嗰个 佢嗰个靓嘅红色， 系靓红色，系啦，橙红色， 橙红色。 哇，喂，你好少可，你知唔知佢好少可做呢啲？咁样即係三衬面容个妆呢，因为佢化妆已经系属于九星连珠㗎啦。罕有。 咪请一个点解 罕有。 罕有。 罕有囉。九星连珠奇景。 你小心啊，一阵间听日佢唔知化个咩妆返嚟啊。 对啊，跟住佢我驚佢同你讲话我仲有衬埋另一度添啊，咁样。 係啊。 就是对物啦。 係。一阵间攞对脚出嚟摆上我哋啲控制器嗰度 啊。 我都衬我今日件三衬对鞋。 係真係啊。我最话需要你靓仔咯， 系 打埋个光之后， 佢第四次我唔会借钱俾你噶， 系啊， 最多买早餐俾你食噶啫。 唔系，佢首先系去完咧外地旅游咧，而家咧个 fashion sense 啊，即系对潮流嘅触觉啊，时装嘅触觉咧好敏锐。 我见到佢有一种北伦敦嘅味道啊， 不，我最以为好彩你话北伦敦啫， 系啦，有一种北伦敦姑娘嘅味道啊，简称。北伦敦 系 啊，咁咪又唔系女仔系咪啊？ 系啦系啦， 系啊，北伦敦女啦， 冇，靓啊， 唔系咁 样嘅。你喺边度啊？何远东， 我咪喺广播度咯， 去翻我哋嗰度， 系啊 ，OK 啊， 只紧要记得每日都翻嚟依一度咁啊得噶啦， 系啊， 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4%，头先曾志豪咧。就好忐忑地啊！佢話有條題目，佢問咗喺我哋咧，即係喺播音嘅時候咧，佢就喺度問緊啲問題，跟住咧佢就講完咧，我哋都未估到喎， 未估到喎， 究竟講唔講好咧？ 我後來諗咗啦，我好認真諗咗，好彩今日有東東喺度， 係， 因為東東佢本身就一個出色嘅電視節目嘅演員， 係，我開始有啲驚， 又做埋綜藝節目，咁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個角度就係話，作為一個專業電視。策划嘅人员， 哇 哇，你总有机会要晋升到呢一格噶啦， 策划师 系啦，策划师谂下点样去做嗰、那个诶，即系吸引到人哋嘅吸睛噶嘛，系咪先？ 系同埋你就最紧要系咩咧？嗱，你又系做嗰、那个，你隔篱有一个咧永远忠实啦啦队观众， 系 佢真系煲足你哋嗰个台嗰啲剧咧，即系由朝煲到晚咁滞。 你咁讲，我上次咧，我即系喺英国期间咧，咁识咗啲朋友嘅时候咧，佢哋话。喺聖誕期間，因為佢啲仔女都係即係好少可睇電視。 係 喺聖誕期間 睇緊《大時代》， 煲咗百幾集，百幾集咩咧？ 我知 《愛回家》 係啊， 佢哋係好精彩， 堅㗎！ 佢哋係話哇，真係冇得停啊咁樣喎。 係喎， 咁因為你重温嘅時候咧，又唔使去啲廣告啊。當然啦，都有啲佢自己而家係 咁 插播啲廣告，他人憎到死嘅。咁啊，即係阻礙住曬。 冇廣告點生存啊？ 咪就係咯， 你隔離嗰個都要有廣告贊助㗎。 咁你咩就係我 skip 咗佢啊嘛，係咪先？ 咁你 skip 咗咪唔見咗個東東咯？即係佢本來有三個字，一 skip 咗就得翻何遠，再 skip 就得何嘅啫。 係啊， 跟住個東係邊個東咧？係 啊，冇咯， 咪就係咯 skip 啊。 咁啊，跟住咧就真係睇好多嘅，咁其實真係好開心嘅，都睇得係啦，係嗰個啫。 嗱好啦，咁我哋而家試下咯，因為咧我見到有一個日本嘅綜藝電視節目咧，咁頭先我就問兩位拍檔，我話如果俾你諗咧，究竟佢個內容你會點玩咧？佢個企劃嗰個名咧就叫做即係白色 T 恤企劃。 綜藝節目咧， 綜藝節目嚟㗎， 係 啊， 出得街喎， 係啊，出得街嘅，係啦，佢叫白 T 恤企劃，咁所謂企劃懶型啫，因為日本啊嘛，咪即係 project 咧，即係個白 T 恤啦咁樣。咁咧嗱，佢个玩法咧，佢就话佢就会揾唔同嘅女艺人咧，就会着呢件白 T 恤，跟住就会做一啲嘢。咁佢做咗啲咩嘢咧？就而家梗唔讲啦。 点解一定要揾女艺人咧？ 冇办法，呢个就真系重点嚟嘅。咁佢话咧，推出嚟之后咧，大受日本观众嘅欢迎。 系， 佢哋仲要觉得咧，技惊扯起添。 哇！你弹都上埋嚟喎，冇嘢嘛？ 系真系 有几扯起啊？ 系咯，咪就 系连接词嚟嘅， 系技惊扯起， 系同技惊四座一样嘅，系啦。咁我头先就想问下啦，一个就做电视嘅，一个就经常睇电视嘅。如果而家有人同你 sell 桥，就同你讲一件白 T 恤，一个女 artist， 究竟佢哋合作要做啲乜嘢嘅活动啦？系好普通嘅，即系话唔系要你攞几千万出嚟咧，上山下海啊，飞天遁地啊，冇爆破嘅， 系 去一啲好普通嘅日常街道生活上面嘅场景去拍摄，已经可以完成到个效果噶啦。但系出到嚟就要俾人哋有一种技惊扯起。 又嚟啦！你第二击啦， 系啦，究竟你会点谂咧？ 我头先 可以做到啲乜嘢咧？真系， 我要喺街嘅，佢着住件白 T 白色 T 恤。 唔系，即系话佢去嘅场口咧，系一啲好日常生活，你会见到。 超市嘅 系啦，真系系冇错，俾埋个 tips 你，即系简单到简单到咁都拍得完噶啦。所以其实重点咧就绝对唔系话嗰啲，哇系咪要好多钱噶，唔系好多特技噶，唔系。 又唔使嘅， 你请得喐个 artist。咁就 OK 噶啦， 着住件白色 T 恤， 白色 T 恤， 系啦，其他都唔着嘅， 但系要做一啲嘢嘅， 做一啲日常生活嘅嘢。 系啦，啲人就话哇咁样，同埋咧，佢一路进行嘅时候咧，我俾个 tips 你咧，嗰啲人咧就会不停喺度讲话，喂，不如试下呢个啊，试下呢个啊， 啊嗰个嗰个， 呢个试咗啊，喂，不如试嗰个啊，咁样 系。 刻意地整污糟佢件衫，跟住听佢即时点样处理佢嗰件，边个白色啊嘛，好碍眼嘅系咪先？ 系 点样即时处理翻干净？咁你知噶啦，咁有啲位置噶嘛，都系咪先？系咯，系咪咁样？ 咁点符合头先嗰个反应就话，咦喂呢个都试咗，不如试呢个啊？ 咁咪就系咯，试完茄汁对试豉油啊，咁样跟住 都得，你咁样讲又符合到嘅。 呢个好有商机啊！我直头觉得，如果我制作人嘅角度，劲多广告 啊！又 符合到清洁，又符合到清洁只眼球嘅效果。 咪就系咯，嗱，你着件白色嘅，咁系要咁嘅。 我帮你收录喺佢嘅 project A 嗰度。 哦，就 佢唔系呢个，但我觉得已经好好，呢个好好。你要加分力啊！你 我其实都系谂住整污糟佢，原本系谂住喺条街嗰度咧。看看哪裡污糟呢，就拿件白色衫呢， 咁去 印一印，即係行過去好貼㗎嘛，好逼㗎嘛，你都知日本嗰啲，即係有時即係朝頭早返工嗰啲呢， 好逼 咁樣呢，就貼下，嘩，原來咁污糟會整污糟咗呢啲位置喎，咁樣囉。 你話頭先阿曾潮話係呢樣都可以試下，嗰樣喂呢個得 係呀，總之呢，你要諗下呢，嗰啲觀眾喺度睇就會話，喂不如試嗰個啦，喂試咩，嘩呢個都得呀，咁樣得唔得㗎，呢個又得喎。 有冇身體接觸㗎？有 佢自己同自己啫，冇掂到人嘅。 哦，即系人哋又掂到人嘅， 所以都佢最紧要系即系又出得街。如果我哋用另一个讲法，就系绝对系乐而不淫嘅咁样，系 啦。OK 乐而不淫嘅，既经且喜嘅， 食雪糕 系 得唔得？ 咁你点符合到话？喂，再食唔通话食完甜筒食孖条咩？就佢又唔系咁噶。 又系 啊，又系喎。 有其实都系同视觉个震撼有关嘅。不过真系好夸张，我都觉得咧。好无聊，点解会谂得出嘅咧？咁样， 但系个艺人自己整嘅， 唔系艺人自己去做嘅呢一个所谓嘅动作 咁样，动作 好啦，我 系咪举起手拎嘢啊？睇下件衫摄起。 佢系就系举起手拎啲嘢，不过佢就唔系话咩，哎呀睇下会唔会点样？佢系咧即系非常明目张胆地闹讲出嚟咯，即系咧你谂下，如果我做 sell 桥嗰个， 好紧张，好想知啊！ 如果我做 sell 桥嗰个咧，我怀疑咧啲老细咧应该兜嘢抌咗出去咧，你咪咁嘅垃圾都谂得出嚟啊！但系原来拍出嚟啲人中意喎，佢条桥就系咁样咧，唔系系啦，佢条桥系点样？ 阿天你唔好举住， 唔好举住，在你今日着白恤衫， 系 啦，佢系白 T 恤，佢就话咧，原来嗰个 project 就咁样嘅，我哋请个女艺人着。件白色 T 恤，跟住咧走入去唔同嘅杂货铺或者超市度，随手见到唔同嘅物品塞喺自己件衫里边，睇下会诞生一种点样嘅视觉效果。 哦， 系咪 系啦嗱？系咪觉得好似好无稽咁样啊？ 又唔系， 但系佢会塞啲咩？我举例俾你听，佢塞咗个水煲落去咯。真系你冲水嗰啲 BB 壶嗰啲咧，系啦，佢塞咗个水煲落去啦，佢塞咗个，我头先睇清楚先吓，佢塞咗个嗰啲叫保温瓶，又试过塞落去啦。 点解咁立体嘅咧？呢啲 系冇错啦， 都系有啲嘢突出嚟嘅。点 解有 个 嘴出嚟嘅咧？ 系啦，系啦，佢仲要咧，一开头嘅时候咧，就去到一间杂货店度咧，佢就问个老细：我哋而家进行紧呢个白 T 恤企划啊，请问咧，你觉得你哋呢间铺头里边有啲咩货品咧，系可以俾我摆落去噶？ 我想塞啲嘢入去。 咁然后个老板咧就好认真同佢推介咧，我带你嚟我哋厨房部啊，咁样一嚟就攞咗个漏斗出嚟，你试下塞啦。咁然后佢真系塞落去，佢话都好得意。 哇，唔该晒啊，佢想扮麦当娜。 系啦，咁然后第二个咧就话啦，不如就攞个茶壶。哦，原来佢唔系成个茶壶， 系咯， 茶壶盖啫，茶壶盖。我头先睇错咗， 佢特登嘅。 系啦，跟住又有咧，做糕点嗰啲咧，奶油喷嘴啊，咁咪尖尖地咁样咧。系啦，甚至乎 咧，佢纯粹都系想吸住， 冇错， 着重于部位， 系啦， 跟住就有视觉效果。 系啊，佢跟住有啲真系好变态，譬如话咧，即系你拎嗰啲热嘢咧，嗰啲隔热手套咧，佢又攞埋嗰个嚟 嚟塞落去啦。咁全部都系即系摆呢啲。 啊，真系亏佢哋谂得到喎。 我就话咯， 因为咧，即系你即系喺嗰啲叫家用品店咧，你只要谂到嗰样嘢嚟吸。 联想到 系 啊， 其实你谂下佢成个 project 咧，好肯定咧，首先就系咧，一般 肯定有目的啦， 一般唔系咁摆到明噶啦。如果我先我都讲咗三次几经扯气啦，但系你好明显就系佢谂法咧，就系话，哇，其实平时见到啲咩咧，就会联想起即系嗰种好似好暴露嘅效果。 系 咁，然后咧，佢我觉得佢最癫嘅地方就系佢咁样都实施到， 系 佢可以实行到， 然后老板又 buy， 老板又 buy 啦 ，artist 又肯做， 系啊，最紧要就系 artist 肯做。 artist 咧，即系我真系唔系话熟到日本咁通咧，但我见佢行文介绍咧，佢都唔系好恩嘅恩声，即系都 OK 嘅，佢都同你玩， 唔系咁可能开心一下嘅啫，即系大家都谂住 尺度好大， 系啊，尺度好大，讲紧 尺度真 系 好大， 你谂下 嗱，你用你做香港， 我都想话倒翻转揾啲男艺人， 系啦都得， 系咪先？ 喂，但系男艺人好唔好睇啫？ 唔系咁可能 你揾东东嘅。你摄咩都睇唔到嘅，咪同平时一样。 唔系啊，唔系上身摄下身，咁你点啊？ 会唔会太过分咧？ 倒翻转啫，睇下你借唔借啦。 嗱，又唔得 噶， 你又唔得话过分嘅，即系男女平等噶嘛。即系其实你个脑唔好乱谂嘢，系咯，总有女观众阿田嚟啦。而家即刻十分想睇啦，佢已经。 同埋，我即刻谂起咧，就系如果咁嘅话咧，又系要揾五姑娘做评判咯。 系咪就 系咯？ 总有 氧气罩， 佢氧气罩又出嚟。但系你话香港嘅电视台唔好净系讲。你嗰间啊， 系 你觉得有冇可能做到呢件事啊？冇 可能。香港嘅尺度系比较严谨嘅，我哋系 即系俾人投诉到癫咗啦！呢件事，同埋好似太无聊啊！你会觉得好似咩侮辱女性咁样嗰啲咧？ 系啊，有少少啦，我都觉得 系嘅。 但系即系我谂佢哋都注重咗美学嘅。即系如果唔系都出唔到街， 真系觉得有注重度。 唔系，即系企划人咧，点都要 sell 都 sell 到去呢个位啦。 系啊系啊，可能佢就想话俾你听，原来呢一件白 T 恤咧， 可以有好多， 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效果嘅。我哋终于都明白咧，日本呢个地方咧， 从艺术嘅角度嚟睇，可能系有啲嘢。 咁都系算啦，你着翻件褛啦。 多謝，等我咧打开嚟睇下先。陪你做运动圈， 即系你哋会同我做运动啊？ 有乜嘢啊好得过送健康俾你啊，寿星女？ 为健康着想，成年人咧每星期应该进行咧最少150分钟嘅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运动， 譬如急步行、瑜伽、游水、踩单车。 冇错啦，你一个人未必有动力去做运动噶嘛，有我哋陪你咧，咁就唔同啦，系咪？ 总之，你几时想做运动咧，就可以揾我哋，我哋一定陪你噶。 多谢。 香港电台携手制造健康香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琴日咧，咪喺新聞即系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講啊，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咧，有一個男人咧，佢有個交通意外，但係佢只狗狗咧就真係喺 走失咗， 係走失咗。咁佢哋警察咧就 揾咗 幾日，係啦，就即係運用盡方法咧，又揾翻佢只狗狗啦。 哦，而家證實咗係揾錯咗 嘅。唔係啊，唔 係，我依個唔係 follow up 嚟㗎。我以為你好緊張，係啊， 係跟進嚟㗎。 佢跟住已經唔認個主人啦，咁 樣係啦。已經係重聚咗啦，好開心㗎啦， 又走失咗，再走失咗， 啊、真系啦，又唔系走失嘅。 系点咧？ 嗱，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咧，一啲猫猫咧会喺一啲叫做大厦以外嘅地方咧，即系嗰啲边薄啊，即系嗰啲叫冷气机嗰啲顶嗰啲地方 嗰啲啊， 系啦，嗰啲咁样嘅，系啦， 冇错。 咁你觉得呢只猫仔 系 都系一条生命？ 冇错， 要救嘅 系， 仲系佢困住咗嘅， 仲系属于一个家庭里面嘅猫嘅，应该系先。佢有冇咁讲啊？ 系点啊？你咪啱佢噶， 唔系啊？都要救啦， 要救啦， 生命嚟噶嘛， 系啦， 佢识唔识啦？ 好，我想话 系 点样可以 救佢？ 救一只猫 系 讲紧屋企得一个婆婆， 得个婆婆， 得一个几岁大嘅细蚊仔，七岁大啫，七岁大。 咁但系嗰只猫就独坐危楼 啊，系啦， 倚住个栏杆， 喺嗰啲唔系啊，喺个大厦真系大厦嗰啲叫做有 外墙， 外墙咧 就嗰条膊仔嗰啲啊， 佢都行到咁，你知 咁而家就要救佢入翻屋里边。 当然， 咁得阿婆同埋一个细路，咁点算咧？ 咁点样咧？救唔救到你？ 阿婆扮猫叫。 即系忍佢啦， 因为有阿婆同埋有细路嘅，系啦，是但一男一女。 哇，阿田嚟啦，我即刻松一松嗰个耳机先啊！ 呢个算唔算系技惊扯起啊？ 哇，我即刻 真系嘛， 个心都寒寒，真系点解？ 正所谓咩啊？耳朵怀孕啊嘛，系咯。但系你呢种应该叫耳朵就流产啊嘛。 我耳朵影相去旅行啊，等我摆做第二啲嘢。 我中意你头先呢个即走啊，真系。 系啊，唔系佢我攞屋企个水煲咯， 水煲， 因为啲猫咧。好中意咧， 又塞落自己度。 一啲窩嗰啲形狀，因為我屋企啲貓係咁噶嘛，所有圓形啊，有個窿嘅嘢，佢都會自己走翻入去咯。 但係佢已經喺出邊咯， 咁啊掉個煲出去咯。 哦 ，OK 喎。 哦，扮魚叫。 鱼 点叫咧？请问 难度就喺呢度啦 ，fish fish 嘅难度就喺呢度啦。 嗰 句 人就系咁咧， 跟住只猫，只猫咧就听到咦有鱼， 系 佢就冲入去食啦。 系如果俾我老豆咧，就会嗌罐头， 系罐罐罐罐， 系啦。 嗱，希望都引到佢翻嚟系咪？ 系啦， 呢个个 细路喊。个阿婆打到细路喊，咁咧啲猫咧可能有一种见义勇为嘅心态咧，就 做乜 打我？打我主人啊，或者打我兄弟啊咁样，佢或者打我奴才，因为佢猫主人嚟噶嘛，佢就冲入去救佢，系咪咁样？ 如果系咁就好啦。 嗱， 头先咧阿东东咧讲咗一个重点， 罐 系掉啲嘢落去。 哦，掉啲嘢，佢咪掉咗个孙出去系嘛？ 个阿婆佢掉咗个七岁细蚊仔 条片出去咋嘛？ 唔系啊，真系掉咗佢落去，佢喺个露台嗰度咧。原死掉咗个掉咗个七岁细蚊仔落去救佢只猫，跟住拉翻上嚟嘅，啲人话佢真系个细蚊仔真系救到只猫。嗰阿婆大佢可以咁大力，可以拉翻佢上嚟，啲人睇到都震晒，你明唔明？ 我见到头先个网上标题好好啊，佢话边个系亲生噶？ 系 系猫啊，定系个细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內地初步判定武漢的不明原因肺炎個案為新型冠狀病毒。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冠狀病毒有很多不同品種，包括沙士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都是由動物基因變異或者洗牌所致。今次的病毒在華南海鮮城發現，從流行病學上分析，相信是海鮮城售賣的野味動物經由它們的尿液或者是在屠宰過程中传染给人类，而且可能会人传人。何柏良认为目前需要找出海鲜城曾经售卖过哪些野味动物，再追踪供应链和源头，因此防控的战线不单止是武汉，亦都涉及其他省市。他提醒市民做好个人卫生，又说现时市面流行可以清洗的口罩主要是预防花粉，即使清洗亦都未必能够清除已经黏附在口罩上的病毒。内地传媒报道，内地专家组初步判定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毒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内地经过 SARS 之后的十几年发展，流行病学和医院测试技术已经非常强。今次的发现亦都同本港专家早前的预测接近。至于新病毒是不是同样可以人传人，现阶段无法得知。但袁国勇认为必须要先将新病毒当作可以人传人看待，做好医院防感染控制措施，市民亦都要对个人卫生提高警觉。他解释，病毒啱啱在人类之间传播的时候未必适应得好，因此可能传人的效率不高，但如果没有做好防控，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交叉感染的时候基因改变，传人的效率亦都可能提升。高等法院袁仲庭去年十一月裁定紧急法和禁蒙面法部分的条文违宪，并宣布禁蒙面法无效，政府不服上诉，上诉聆讯今日起一连两日展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同社民连梁国雄在袁仲庭取得司法复核胜诉。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在开庭之前说，政府上诉寻求推翻袁仲庭的判决，以继续执行禁蒙面法，但他认为当局应该撤回上诉。郭荣亨又认为禁蒙面法已经证明无助解决政治争议，反而深化社会矛盾，加上武汉不明肺炎正是影响香港，人人都争相买口罩和戴口罩，当局不应该一错再错，置市民的健康不理。内地上个月通胀率维持不变，国家统计局公布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4.5%， 同去年11月相同，低于市场预期。上月食品价格上升 17.4%， 其中猪肉价格上升 97%， 影响 CPI 升大约 2.34%。至于鲜菜价格亦都近 11%，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内地去年通胀率是 2.9%。 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下跌 0.5%， 跌幅较前月有所收窄，亦都低于预期，全年计 PPI 下跌 0.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8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4，升6.4；盈富基金28.6，升3.5；友邦保险84.55，升7.5；阿里健康9.66，跌2.1；中国平安93.05，升6毫；美团点评108.5，升2.1；阿里巴巴213.4，升2.6；小米集团11.28，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37.5。 7.9，升5.7。港交所273蚊，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7，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1点，升447点。港金现价报14,46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美元，卖出1,55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日东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日东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嘅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陈哀嘅 Poly。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最怕咧就系喺外地荡失路啊！俄文都应该识翻两句。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Victoria、赵善恩。 最基本啦，边度嘅啫？通常放喺个句子嘅前面嘅， 其实都系类似 Where is 乜嘢？ 系啦系啦， 妈咪入边嘅啫嘛，系嘛？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系咁唱歌，我都话唔系得我一个中意唱歌噶啦。 我哋咁话有传言， 我哋而家系创作人， 咪就 系 咯。 我哋想创作一只歌，分分钟即系我觉得。 我觉得我哋可以出到位。 政府有关部门如果睇中咗我哋，我哋真系可以唱到。 嗱，头先我哋听到咧政府宣传声带咧讲禽流感嘅，咁 样 咩 一四三， 跟住我哋计嘢一八二三之后咧话，不如整翻只戴口罩如何正确戴口罩嘅歌啊？ 颜色要认清。 系啊。 我 内外要翻 我中意自己呢句，你又罩，我又罩，咁啊， 八千奇米乱戴， 系啊，我觉得咁几好啊。哎，讲下天气先啊。而家咧嘅 我做人都仲有翻少少廉耻，我话你听啊。 唔系我冇嘅，客席呢啲，客席主持即系想点都得嘅， 专门系客人嘅， 条线好长， 条线好阔嘅， 系啊，系啊。而家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系74%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不过其实而家咧都天气真系冻冻地啦， 凉翻啲啦， 凉翻啲啦，咁要食翻啲嘢嚟进补一下啦。 好啊好啊，哇唔系食嗰啲啊嘛， 系食嗰啲啊， 食嗰啲 唔得， 食哇食嗰啲又补喎，珍珠嚟噶， 系啊唔得噶噃， 唔系补噶喎嗰啲， 珍珠定箭珠啊， 我嗰啲仲要系黑珍珠添啊， 哎呀咁样唔得噶真系， 系啊我谂相信咧大家呢排都会见到咧嗰啲黑珍珠奶茶嗰啲即系料理咧，即系被誉为暗黑料理又再出动啦， 真系好唔啱噶，我哋明明咧香港兴咗好耐噶啦嘛， 系， 即系我哋冇谂过咧，日本佢兴嘅嗰个歪风咧，吹翻嚟香港， 系啊，唔系，但系我真系去日本， 因为佢哋玩到好高啊嘛， 我哋又系第一日食珍珠奶茶， 只不过我哋冇谂去点样玩法啫， 系，唔系，我就而家去到咧日本旅行咧，佢哋咧排队咧仲系排到好犀利噶，就系饮一杯奶茶，不过咧佢哋而家甚至乎咧出埋蛋挞啦，我觉得咧我哋早排咧早两日见到嗰啲 pizza 咧已经太湿湿碎啦，而家有个新嘢， 因为早两日就有珍珠奶茶嗰粒珍珠捞落 pizza 度做馅咁样， 系啦， 饭嗰粒咧，我哋好难 黑橄榄 啊，饭嗰粒橄榄嘅位置坐喺，因为嗰个橄榄嗰个好难食噶嘛， 系好难食噶， 唔系个个人中意食，中意食噶， 我都唔中意食噶。我以前咧成日都同佢讲咧，话我一定要走咗嗰粒黑橄榄， 系啊，咁而家咪将嗰个珍珠奶茶嗰粒珍珠就摆喺嗰度扮佢，咁啊而家点啊？有啲咩新嘢啊？ 而家咧甚至乎咧好极致啊！我觉得呢个如果咧只要好多人咧一齐赞成咧推举一样嘢咧就会实行噶啦。 喂，我话系日本传过嚟我哋香港。 系嗰间铺头咧，即系都系咁啦。咁样就系黑珍珠奶茶火锅，我哋一齐沙布沙布摆啲牛肉落去。 系啊，因为日本佢哋真系玩到好尽噶，而家嚟到香港有火锅添啊，真系大佬。 系啊， 跟住佢个汤底系珍珠咯。 黑 系 即系珍珠奶珍珠奶茶味， 有埋奶茶添嘛？ 系啊，黑珍珠奶茶味嘅。 我想话咧，嗱，即系珍珠奶茶食珍珠奶茶雪条有冇食过啊？ 有， 好似都系新鲜地 嘅 ，OK 啊 ，OK 啊，好好味嘅， 因为冻冰冰啊嘛 ，OK 啊， 雪条啊咁样，唔系仲有得卖噶。我嗰次喺台湾咧，同学买咗之后，哇，真系都 有啊有 ，OK 啊 ，OK 啊， 系啊，咁佢既然系， 但你奶茶哦，咁佢咪变咗热奶茶咯？ 系， 其实只系一个热奶茶嘅火锅汤底咯， 系 咪？ 其实都可能真系冇乜违和感嘅，即系嗰啲牛肉摆到落去咧，即系继续熬嗰个，又有啲奶嗰啲，即系日本嗰啲好兴，即系攞啲奶又去打边炉 牛 乳汤底啊嘛， 系， 咁不过佢加埋珍珠啫嘛， 系啊。 但系有啲网民咧就话咧，你话你夹埋粒珍珠落去食啊，一定咧又甜甜咸咸啊，即系好 Q Q 啊个味道。咁样， 佢系其实咧，我觉得似咩咧？似我哋中国人咧嗰啲进补咧嗰味啊，桂圆啊，有少少， 哦、 有啲咬口咧。嗰阵时我好中意食嗰啲嚼下嚼下咧， 即系龙眼肉啊嘛。 啊系啊，我用咗个比较官方啲嘅名桂 圆， 系咪啊？好靓啊，即 系 觉得。嗰阵时我细个好中意食咧，我觉得佢。又有啲 甜 甜甜地， 但又唔係好甜喎，但係有啲咬口。係 你有咬口嘅，咁我覺得呢一類咧，如果你咁樣諗嘅話，咪好過啲咯。 唔係，即係 只不過係一個中藥材啊，咁樣倒出嚟咁樣。 我覺得其實你覺得食飲珍珠奶茶咧，咬嗰粒珍珠好攰噶。 我 即系喺度， 咦？你要睇牙医咯，珍珠你都搞唔掂。 唔系，即系话啲杯，因为佢好多噶嘛，你占咗个杯里边。 我都系叫佢小珍珠，我有你呢个同感嘅。 你会嗌小珍珠？ 系啊， 你咪叫人做咩啫？珍珠奶茶小珍珠，你不如同佢珍珠奶茶小奶茶 啊？唔系，咁我想咬两三粒啫嘛，咁我咪同佢讲，你俾十粒我得啦，咁样咯。 逐粒数俾你，个店员会唔会崩溃噶？ 佢唔会，即系我就唔想。 人哋真系有咁嘅服侍，即系服务噶。 系咯， 唔系，即系我都唔会好似即系某啲人咁样嘅，即系使尽晒呢啲。我只话你俾少啲我得噶啦，其实我唔系想要好多。咁但系佢通常都话，哇，何生唔系好抵喎，咁样。但系我就觉得，其实我都系。 想过下口瘾啫。 你想饮杯奶茶多啲嘅。 系啊，不过我一年都系饮一两杯嘅啫，好健康啊。 唔系你知自己事啊， 我自己知自己事啦。 我 OK 啊，我可以饮好多杯噶，不过我真系嫌佢咧。 唔系即系话个珍珠你可以多嘅。 系啊，我可以多嘅，但我真系嫌佢咧，珍珠多唔紧要，人唔好咁多啊嘛。我见真佢前面排队嗰条龙咧，我都会觉得哇，佢啲人同啲珍珠成比例嘅。 啊，真系啊， 有几多粒珍珠出边有几多人排队 嘅？条队啊，都真系几长。我喺英国咧都有呢啲珍珠奶茶。 哇，英国都有啊！ 有啊， 英 國有啊。 咁佢哋系本地人买定系 嗰啲 Grey Tea 咁样？ 系 啊，类似呢啲可能。 系你都知道喺海外咧都好多嗰啲叫做华人噶嘛。 系。 咁所以咧即系佔嘅比例都係華人嘅比例三分二，咁外國人可能三分一咁樣，但不至於出現排長龍咯。但係有人幫襯， 試下啫。 但應該都有啲 fusion 嘅，我估喺嗰邊， 係啊， 即係一定會將佢哋當地最靚嗰啲茶葉啊，又或者嗰期最興啲咩咧，就會擺落去咯。 嗱，佢而家網上有人咧總結咗咧，好似十大中文金曲咁樣咧，佢有呢、這個 珍珠排行榜啊， 唔係佢有十大創意珍珠配搭，即係都有出現過嘅，佢幫你整理一次。大家睇下你最想或者最难接受系边样啊？ 喂，我想话咧，我哋咪有珍珠鸡嘅， 哇！ 即系糯米鸡个珍珠鸡，可唔可以将佢铺喺边？ 你唔应该咁快讲啊嘛，你应该去到压尾，谂住埋斋嘅时候咧，你咁样出呢招，你咪赢咯。你而家讲呢个，你而家讲呢个嘅，即刻去歌噶咯，冇嘢讲噶啦，已经。 你手， 系我呆咗啊！我惊接唔住啊！ 嗰个珍珠鸡究竟点可以变咗珍珠喺度咧？ 呢个你赢啊嘛，我帮你揾下有冇珍珠鸡呢只歌先啦， 即系珍珠鸡， 叉烧包可能有多啲珍珠鸡，哇，系，我答住系先啊， 好彩我都揾到一个 珍珠 沧海遗珠咁样， 唔系即系都可以我话个产品啊， 系 都好爆嘅，但我觉得其实你嗰个赢啲噶，你咪快出嚟啊嘛， 系啊， 我好快同你数一次，例如佢有珍珠热狗啦， 哦，好核突啊！ 珍珠熱狗咯， 其實佢咪好甩石咁跌咯，會。 我想問有冇條腸仔嘅先？ 冇啊，珍珠熱狗。 哦，即係話條腸仔冇嘅啫，冇珍珠落去嘅。係 啦 ，OK。好難食到， 佢會黐實曬。唔係啊，好似嗰啲卡地亞嗰啲咩魚子醬係咪啊？ 係啦，哇！你諗得好啲，係啦，珍珠薯條。 珍珠薯條即係咩啊？ 薯條唔撈茄汁，係撈珍珠 醬落去咯， 係啦。 即係珍珠醬啊！ 珍珠咩浆啊？ 都一粒粒嘅，即系煮溶啲咁样。 唔使啊，佢就咁一劈珍珠撒落去咋？你唔饮茄汁啊，饮珍珠嚟食啊？ 系 啦， 唔好啊，咁嘅口感。 系啦，不如我哋可以睇边个奇啲。 定系食个珍珠？ 珍珠泡饭。 啊！呢、這个可以嘅，因为捞埋一堆。 系啦，泡饭，跟住珍珠拉面。 知道。 系啦， 都系嗰啲。 咁然后佢嘅兄弟珍珠乌冬，珍珠冷面。我觉得珍珠冷面咧应该难受啲。 唔系，佢都冻噶嘛 ，OK 嘅。唔系，我咪就个只系我觉得个口好攰咯。 珍珠奶茶味润唇膏， 咦呢个 OK 喎？ 呢个容易 接受啲，系咪啊？ 呢个可以做手术喎。 珍珠奶茶味润唇膏， 好 sweet 啊， 系啊。咁然后咧啊，佢已经去到我个重点啦。 系咩啊？ 系啦，咁咧佢就有珍珠奶茶。嘅我未揾到只歌，唔出得住喎，真 系。 不如你估下 先啦， 珍珠奶茶嘅咩啊？ 你仲要系最中意啊 ？Hand cream 唔系 珍珠奶茶啊 ？gel 头嗰间嘢嗰啲味，哇！如果唔系，喂，咦咁香嘅，系啊，冇珍珠奶茶味嘅 gel 啫嘛。 唔系嗰粒咧，仲要设计到咧系一粒珍珠咁样嘅，然之后咧你要挤爆佢， 跟住先系嗰个 gel 状 啊， 都得喎，都得喎。 系啊，嗱，咁既然系咁嘅话，咁珍珠奶茶面膜啊， 珍珠面膜我啦，听得多啊， 珍珠奶茶 hand cream 啊，咁样揸住一粒去挤爆佢，跟住咪搽咯。 佢咧就推出咗一个珍珠奶茶杯系啦， 即系黑掹掹嘅 珍珠奶茶杯。 咩？ 系正常人都用得嘅， 正常人都用得嘅，不过啲人通常会带上飞机用嘅。 哦。 珍珠奶茶杯 好方便咁、啊、样， 系啦，然后 周围去都用得。 系啊，呢个杯点解要咁样设计咧？ 咩啊？我唔明 白、啊。珍珠奶茶杯， 珍珠奶茶杯。 哎呀，我笑到我唔明白啊！ 佢个好处就系即系令人哋觉得好震撼啊！ 咩啊？讲嚟听下。 啲珍珠一粒粒嘅， 啲珍珠一粒粒珍珠奶茶杯，我只能够咁讲，佢系一个珍珠奶茶杯，啲人好中意带上飞机用嘅。系啦， 中意带上飞机用 个 珍珠奶茶杯。 我哋唔可以再 elaborate 太多噶啦，唔可以再演绎噶啦。我觉得都系你赢啊，不如你快啲而家再讲多次啦。 不如整个珍珠奶茶珍珠 鸡啊！耶，你赢啦！我揾到只歌啊！ 叫做珍珠指环的誓。 咩嚟噶？ 晶莹光辉在手指上闪照，有如你双眸轻轻透露奇妙。温润珠光像把关怀摄住，将各种幽情美梦留住了。这这万千关心，万千次美丽笑，谁人还会似你能使我心意飘？我对着珍珠，就等于见着你，实在实在是美妙。欢乐此刻在心底内轻跳，有如珍珠亮光闪照着奇妙。我愿将今后的幽情托付，且凭珍珠指环将约誓凝住了。 哦，呢只叫做珍珠指环的誓啊，即系誓言嘅誓啊，妹姐唱噶，系可能女人最中意咧，就唔系嗰啲咩珍珠奶茶，最中意咧都系戴喺手指上面嗰粒珍珠，又或者戴喺条颈度嗰粒咧，好靓噶咁样， 好富贵啊咁样。 咁而家我哋打开电视台都会见到嘅， 系咩？ 珍珠明珠台啊嘛 ，Pearl 哦 ，Pearl 啊，呢个系咪都几好咧？真系 你真系自己做嗰度都唔知道啊？ 嗰个系咪亚视嗰个叫钻石噶？ 唔系 点解嘅？ 系咩？ 佢国际台嗰阵时好似 国际台咯， 佢唔系叫钻石咁样同佢冚过咩？唔系咩？ 唔系啊？ 有冇叫过？ 几年代啊？叫佢做国际台咯，咁点解会 系国际台啫？ 系喎，系喎，应该唔系嗬？ 已经冇咗嗰啲嘢噶啦。 冇得讲啊，讲啊，讲咗，讲咗， 讲咗， 系啊，系啦，俾你啦，俾你啦，你英国皇室成员嚟噶嘛？ 咩？我唔系，诶，即系 佢系英国皇室被遗弃成员。 点啊？佢就系嗰块。被遺棄的田咁 啊，因為我覺得呢單新聞除了啱麥田個皇室身份之外咧， 唔係啊， 我都係嗰句， 好多人係訪問佢噶啦，一陣間， 唔係你係皇室外啊， 室外 嘅，係啦，人哋就室內，你係室外嘅，咁因為咧呢一個即係哈利王子啊。就咧同佢嘅老婆咧， 系啊 梅根咧结咗婚几年咧，就话突然间宣布一样嘢，两年啦未够，佢突然间有一个新嘅一个任命俾自己，一个宣布 真系，好犀利。其实佢哋一向咧嗰啲作风咧都系比较即系 特奇特啲嘅， 独立特行。 系啦，系啦，同你好似啊，真系你有机会啦而家，因为咧 嗰啲性格比较 唔系，因为有个位置就让咗出嚟啊， 系 系啦，而家睇下我哋有冇得应征啦。咁咧，佢就突然间喺佢嘅社交网站宣布咧，佢就话我会 系 辞职， 系 吓、啊、皇室成员辞咩职咧？ 系啦系啦， 我就会卸下我皇室 官职。 高级成员嘅身份，好好照顾自己个仔就算数啦。 由 Jun 由 Senior 我降格， 佢直情系搣柴啊！ 佢要淡出噶，嗰个系直头走咗出去噶。 系啊，佢成个讲法咧就话，经过呢几个月嘅反思同埋内部讨论，我哋选择咧今年作出一个过渡安排。我哋咧就会卸下皇室高级成员嘅身份，努力做到财政独立。不过同时我哋会继续全力支持女王殿下，咪即系佢阿婆啊？ 系啊， 系 啦， 佢阿 嫲 啦， 佢嫲嫲， 即系继续支持佢阿嫲嘅咁样。 佢仲话咧，希望咧即系发展自己嘅事业， 系 冇错 啦，所以先会财政独立，大家唔使担心。 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佢话咧呢个内部咧嘅讨论咧，其实咧佢真系未同英女王讨论噶。 系啊， 佢犀利，佢就嗱，佢未讨论，但系。 佢發表咗呢個即係公告， 咁即係冇得收噶咯，叫做即係話嗰啲叫做咩啊？佢行呢條 潑咗出去嘅水， 係啊，覆水難收。 佢行呢個行為咧，即係行出嚟呢個行為咧，即係話我先咩 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系咪啊？ 系系冇错， 因为过往唔得噶嘛。喂，你唔同佢开大会，唔同屋企人倾开大会，你先讲咁样。 同埋你几时有听过有皇室成员搣柴嘅字？ 系啊， 搣柴 日本 是 日本嗰 阵时 佢嘅公主位要下嫁平民，佢就有话即系，其实佢唔系放弃嘅。佢话如果嫁咗咧，我就会冇咗个平民啊嘛，佢就愿意啦咁样。 其实我睇过佢哋嘅历史咧，佢大伯咧都 系好似安德鲁王子系咪啊？ 系佢大伯咯，就 系。 系咯，即 系 上一任 嘅 王 爱美人 系 啦，系啦，但佢而家就话要从呢个高级皇室成员身份咧退落嚟，咁我觉得最得意咧就系佢唔稀罕，大家咧成日都觉得咧好似即系话最羡慕嗰样，哇，咪成日都话嫁俾王子好啊，咩都系咁噶嘛，喂，但系而家咧佢又展现俾你听咧，外边睇热闹，里边就有苦自己受，系啦，佢而家就话咧我唔想做。英女王英国全部都系咁讲嘅，可能咧英女王同埋其他成员咧都唔知情，佢就走咗佬啦。 仲话咧可能咧会佢哋一家大细咧一家三口都搬去加拿大咁样，唔再喺呢个公众目光下之后生活， 系 真系太大压力噶。即系成日都讲紧佢，即系你知噶啦，佢由出世嗰刻啊，唔系戴安娜王妃怀孕嘅时候啊，佢已经系成为即系呢个全球目标，即系咁样噶啦嘛。 系又好难唔系嘅。 佢几廿岁咁几大压力咧？你话？ 系去到结埋婚生埋仔都仲要继续。 当然啦，未佢冇可能停低。 同埋佢原来咧早喺旧年咧，佢已经同个即系传媒讲咧，就话佢同佢阿哥咧，我哋行唔同嘅路。 系啊， 佢话我已经系会暂停皇室嘅活动，而阿哥咧即系阿威廉咧，佢就会继续去即系正常上地。 阿哥就继续去行皇室要做嘅嘢啦，咁样啲公职啦，佢叫做。 咁跟住就当然好多口闲友啦，第一时间就会话咁啊系啊，你谂下。嗱，佢阿爸都未有得继位， 系 唔系咯？几时轮到你啊？跟住佢仲有三个嗰啲叫做侄仔侄女啊， 同埋佢又唔系长子，即系你咁样计落去嘅话咧， 佢越退越后咯。 系咯，即系话其实佢叫做打大佬嗰格咧，永远轮唔到佢嘅。 系 咁，佢就整系咧承担住皇室嘅呢一个名衔，但 系 就有局限， 系啦， 但系又唔会 又冇自由 坐正。有冇自由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調翻轉話，你又唔好咁用負面角度， 咁攻心計係咪？ 係啦，點解你唔考慮下？譬如話佢由取梅根開始，你都已經知道咧，佢係即係唔係話嗰啲咩真係要全部都係嗰啲貴族對家噶嘛？ 哦，係啊，即係 演員 O K 啊， 唔係中門對中門啦，已經 係啦，即係會唔會咧？原來世界上係真係有人咧，我唔想做王子咧，真係冇乜好處。系啦，我唔做皇帝，亦都唔想做王子，我要自己财政独立。 系啊， 佢讲到明呢句，即系可能话咧，我唔想再黐住皇室个名咧。哎呀，我哋今日请到皇室成员，所以可能有啲咩即系费用俾你嗰啲咧。 佢啊，梗系唔使啦。好似阿东东话斋，佢已经啊，佢两公婆啊，已经有过百个嗰啲叫商标啊，注册咗。 系啊， 我 已经注册咗啦。 包括啲教科书啦、教育用途嘅书啦、印刷嘢啦、杂志啦、会员通讯啊、鞋啊、帽啊。T 恤啊，外套啊，衫裤鞋袜特啊，睡衣运动衫，佢全部包揽晒， 冇错。 即系嗰，但系嗰啲系用佢皇室身份嚟注册啊， 梗系唔系啦，佢哋两公婆自己注册噶。你所以话呢啲理财嘅嘢啊，真系我注册咗就 系 我噶啦，使鬼同你讲咩？ 同埋你最担心我要你攞你钱咯。 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佢精嘅地方系咩咧？其实皇室身份呢样嘢咧。系唔会有得搣甩噶嘛？ 系 你当 佢话搣柴啫， 系啦，佢自己搣柴。 王子， 你每次提亲佢，你试下听日讲新闻啦。嗱，喂，我哋想讲下哈利边个？哈利唔系 David 神啊， 唔系波特啦。 系啊，哈利边个咧？即系以前哈利王子哦。嗱，你点都谂翻呢个身份？ 系啊。 喂，梅根又出嚟喎，边个梅根啊？咧，王哈利个老婆 啊，梅根啊， 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嗰个所谓嘅 身份根本都唔会 深入民心， 系 啊。即系佢有啲似卸任咧，即系卸任嘅总统， 系 你系冇咗个身份啦。但系啲人每次见亲你咧， 永远 唔系啲人都仲会记得，喂，佢前总统嚟嘅， 咪即系好似香港小姐咁啫嘛。 系啦系啦， 卸任你依然啲人都系话，喂，你咪就系冠军，你咪就系亚军咁样。 系啊， 因为佢留住系真系皇室成员嘅血啊嘛，血统嚟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会唔会咁讲咧？即系你搣甩咗呢个表面卸任咩高级皇室成员身份， 系 所谓卸任咗。但系你话佢有咩风吹草动嘅？佢一樣都會歸咗落去咧，皇室醜聞嗰格嘅。 哦，譬如听日如果饮醉酒出事嘅，啲人都唔会净系话英国一对夫妇哈利同埋梅根出事，一定唔会咁噶嘛。 问题佢冇写纸出嚟话我唔认你，唔认我阿爸系威廉王子。 但系佢最叻嗰句就系我仍然都会好尊重英女王， 同埋会辅助佢， 辅助佢嘅。系嗱，依一句咧系过往咁多届咧，即系一有呢啲事咧，必须要有嘅依一句噶，即系点都要拥护翻皇室嘅 一条心啊嘛，小头婆啊嘛。所以我 唔系佢唔系佢阿嫲。 我哋嗰都系豉 油婆嚟噶， 系咯，即系所以我哋香港人咧，会对佢呢种举动咧，就又明又唔明嘅，唔明嘅当然就我哋冇富贵过啦， 系唔明嘅就王子都唔做， 系啦，但系明嘅就系咯，我哋都搣甩咗英国好耐啦， 系啊， 但我哋都仲系好挂住佢噶，即系我讲譬如睇英超嘅时候咧，系先一样啫嘛，有啲 我哋都八卦佢啲新闻噶， 我哋都八卦佢啲新闻噶， 喂，佢讲到而家个孙啊个失啊， 你要唔要打安慰下啊？ 唔使啊， 唔使啊，有冇位俾你啊嘛？ 七平方尺至471平方尺，以市值49折出售，售价介乎820,000至2,730,000元。申请期今日截止，预计今年三月搞珠，五月拣楼。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稍凉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五六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9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4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2，升6.2；友邦保险84.55，升7.5；盈富基金28.6，升3.5；阿里健康9.67，跌2毫；中国平安93元，升5.5；美团点评108.3，升1.9；阿里巴巴213.6，升2.8；小米集团11.28，升2毫；信誉光学科技137.9，升5.7。港交所272.6，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192，瑞士法郎7.986，澳元5.343，加元5.965，新西兰元5.169，欧元8.64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8点，升453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46美元，卖出1,5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彌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日東酒店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而家咧就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尘埃嘅 Poly。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你的电脑或者流动装置没有做足保安措施，网络罪犯就有机会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你的装置散播和安装恶意软件，去盗取你的资料，又或者中断电脑装置的操作。为了保障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一定要为装置安装抗恶意程式化软件，还要定期进行全面扫描侦测恶意软件。当然记得要为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启动自动更新功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保持警觉，不要使用一些来历不明的软件，亦都要提防假冒的防恶意软件，因为他们可能会弹出一些虚假的保安警告。若果你发现流动装置的电池突然很快用完，速度变慢，以及不寻常地使用大量的数据，这些都可能是装置被恶意软件所感染的征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报个天气啦，因为又升咗啦噃。 系啊，20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啊东东何远东，有桂花田啊。早早咧佢放假，咁啊下个星期先翻嘅。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又期间限定啦。 系啊， 离别是为了重聚，重聚是为了下一次嘅离别。 冇错，我啱啱先喺度碌阿早早嗰啲相。哇！ 佢又晒命啊！ 系啊，你睇佢想做咩鬼啊？ 睇到啲牛啊、羊啊、花啊、草地散播咁样咯。 哦，去咗元朗旅行啫， 唔系就 系 咯。 算啦，真系。好啦，嗱，咁啊，浩宇录啦，一间就会同你一齐听一听啦。 濠语录，我的四大名著教学心得。早几日咧，就同一个即系吓亲子嘅专家就食饭倾偈嘅时候咧，啊，佢啊讲咗个名言都几好嘅，佢就话佢就唔会留俾小朋友乜嘢财富，因为佢要令到小朋友自己变成财富。哇，系咪好有道理啊？即系其实意思即系话咧，你俾钱佢做咩啫？你令到佢自己都好有价值嘅，好值钱咧，咁呢啲先至系即系最好嘅教学嚟噶嘛。 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 我非常认同，最重要系咩咧？我真系俾唔到财富佢啊嘛，咁我而家咧都唯有咧就仿效呢种做法咧。阿仔，我俾啲财富你啊，唔系我嘅意思系我令到你自己可以变成财富，咁我有咩可以传授俾你咧？屋企冇嘢多，书好多嘅，咁不如我试下就俾嗰啲书中自有黄金屋俾佢啦。哇，嚟到而家咧中期检讨咧，我发觉都颇成功啊。有咩地方成功呢？冇，我成功将四大名著咧灌输咗俾佢。最近仲有好多同四大名著有关嘅笑话添。譬如有一次，我好似都有讲过，好佢有兴趣咁样咧，同我哋啲屋企喺度争拗咧。佢话究竟王熙凤系咪林黛玉嘅妈妈？佢为咗呢件事 同我哋几个人喺度争论不休，去到最后佢终于都屈服咗。但系我对佢真系另眼相看，衰仔，点解你会咁中意睇呢一啲儿女私情嘅嘢咧？琴日我又同佢讲《空城计》嘅故事，佢又好有兴趣听。最好笑系咩咧？嗱，大家有听过《空城计》啦，诸葛亮摆《空城计》里边一个士兵都冇啊，其实，但系就呃咗呢个司马彦大军咧，就吓到佢哋走夹唔逃。佢又中门大开，里边咧就即系仲揾人咧喺度扮晒咧喺度洒扫亭台，咁吓走咗嗰啲军队啦。咁呢个咧就系《空城计》嘅一个粗略嘅故事。琴日咧我就将呢个故事咧讲咗第一次俾佢听。系啊，点解有第一次嘅？因为佢马上话：爸爸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咁啊，梗系可以啦，都系重复讲啫。但系我估唔到第二次啫，佢就已经有自己嘅创作啦。到咗第二次，我同佢讲《空城计》嘅时候，咁我都闷噶，系咪先？讲咗第一次已经，咁我就中间忍一忍佢啦。我话：阿仔啊，你估下咧，佢打开晒个城门咧，佢系咪有咩诡计啊？嗱，你估佢想做咩咧？咁样。跟住我以为我仔佢会配合我咧，一系就将头先嘅剧情重复一次啦，一系就会扮唔知，即系我哋不嬲喺节目里边所演绎嘅嗰种反应弹嘅角色，但估唔到佢俾第三个选择我。我同佢讲：阿仔啊，你估咧诸葛亮开晒个城门，佢有啲咩诡计会对付司马彦啊？嗱，跟住佢就话：爸爸，我知。我话：好啊，你讲啊。佢咧就打开啲门。佢谂住咧，里边咧就呃佢话我哋有茶点俾你食嘅，点知咧司马懿入到嚟之后咧，哈我呃你，其实冇茶点噶，咁样整蛊佢。我忍唔住笑，我话仔，唔系即系你知唔知打仗你唔俾茶点佢食就好惨啊，但系都打唔赢佢噶。佢话咁你点用呢个做计谋咧？咁样。但系都好啦，因为点解咧？佢证明佢真系有用脑啊谂嘢㗎嘛，同埋符合翻佢嘅性格。即系咧喺呢个大概五岁年纪咧，原来你呃佢有茶点食，但系最后唔俾佢食咧，好大惩罚嚟噶啦已经。咁跟住我又会用呢一个四大名著教佢咩咧？呢个真系犀利啦，因为咧早两日咧，我同我老婆咧开始咗咧所有父母最可怕。嘅挑战就系教佢读书、计数、写字。其实我唔知咧，佢呢个年纪系咪已经需要即系进行呢啲练习嘅。不过我老婆话喂，都要佢写一啲阿拉伯数目字。我好啦，咁啊教下佢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又自己好有兴趣。佢话不如计埋加减数啦，一加一啊嗰啲咁样啦。咁我话加数会唔会好难噶？咁样。咁啊，好彩咧，佢嗰啲加数咧系有嗰啲图画嘅，所以譬如话咧一加一咧，佢就画咗两个苹果，佢就可以攞呢个嚟数住个数目嘅。但系去到咁上下，我又点会放过佢啊？点会净系攞苹果嚟玩啊？既然佢咁中意睇四大名著，我又将四大名著摆埋落去做教数学嘅方法，我想话都有啲计噶。譬如我会教佢点样去加咧，我见到嗰度咧，佢就见到咧有一加三咁样，我就同佢讲啦，阿仔啊，嗱，即系咁样，而家咧就有桃园三结义，咁咧再加一个二郎神，加埋有几多人啊？咁样，嗱，你话呢个系咪几好嘅练习咧？因为桃园三结义佢记得噶嘛，有刘备、关羽同埋张飞噶嘛，咁咪代表咗个三字咯。咁我嗰阵时我就同佢讲啦，如果见到四咧，我就话啦，嗱，而家有四大天王喺度，系啊，讲紧天庭上面有嗰四大天王，嗰啲咩广目天王啊，拿住个琵琶嗰啲咁样咧，我话嗱，有四大天王，再加埋哪吒，咁而家加埋有几多个人啊？咁即系四加一啦，咁样。即不过咧，我又低估咗五岁小朋友。即系佢又始终唔系大人啦。当我同佢讲话，阿仔而家有桃园三结义，再加埋有二郎神，佢有几多个人啊？佢就数啦，有五个。我点解五个啊？二嘛，二郎神啊嘛。我话阿仔二郎神系一个人嚟噶噃。咁后来我同佢讲四大天王再加桃园三结义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啦，加埋有四个，哇，点会四个啊？ 佢话桃园三结义啊嘛，仲有一个四大天王咯。我话四大天王有四个噶、哦， 不管在东南的西北， 系唔紧要嘅，因为我相信佢只要假以时日，佢就会明白到四大天王系有四个，但系二郎神啊只系得一个噶、哦，而哪吒三太子唔系有三个，都系得一个嘅啫。但我想话咧，用呢个方法嚟教数学咧，我开心好多、哦，因为咧起码即系你激气上嚟咧都有得笑啊嘛。因为我真系见过太多啲朋友咧，就话开始教佢啲小朋友，可能去到譬如小学啊，又或者中学咧，系攞命噶。我想话咧，生命诚可贵，即系教学流流长。咁而家咧，我都暂时用呢个四大名著嘅教学方法，希望佢可以理解到究竟空城计嘅真正意义系点样可以呃到人啦、啊，同埋数学题。喂，你知唔知有排教啊？因为点解咧？梁山有几多个好汉啊？有108个好汉噶，孙悟空都有几多变啊？有72变噶，所以各位家长啊，嗰、那个数学表咧，我谂以佢而家呢个幼稚园嘅程度咧，我谂应该有排玩啊！我谂教到梁山头十个好汉咧，都绰绰有余啊！ 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黎明红红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假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阿一呢？ 啤酒啦，因为我觉得佢嘅睇落第一个印象系好 friendly 嘅，咁啤酒我觉得就会好啱一群人咁样好开心咁喺度。Hello， 我系乐儿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剛才聽過有這個齊豫和周華健的天下有情人， 我想跟你分享你少少的教仔的方法。如果給了我是你的仔，我就會一頭現混亂， 做什麼 就是這麼多的數字我要先記那些角色人物名四大天王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四個人， 是二郎神 又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剛才當你問的時候我就說那就是五個了 我哋有 follow 噶，真系听住 你都会俾佢 fix 咗嘅， 三加二咪五粒， 系 啦， 系啦， 系啦。咁即系你佢会制造混乱俾佢。不过如果佢系一个聪明小孩子咧，佢会继续同你死过噶啦。 系啊， 所以咧你个方法咧，我觉得都系有趣嘅， 有趣 噶。起码佢中意嘅书本啦，因为佢仔都好中意睇，即系有着佢阿爸嘅， 系啦， 都喜欢睇书嘅。 有其必必有其子。 我而家同佢数到一到七咧，其中一个方法咧，我就话嗱，诸葛亮七擒孟获。跟住我每一次同佢数，我话而家第几次放佢啊？佢话第三次。跟住我话好啦，而家咧第几次啊？而家第五次。我话中间嗰次咧第五次，死啊，死四次先。咁咪屙咯，一二三四五六七，慢慢数啊。 咁你唔够同佢计好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唔多？ 系咯，咪大个啲就睇七擒七纵 就啦， 系啦，好道理啦，系好。 七姊妹 系， 但系佢不过七姊妹 系咯，七姊妹道行下咪得咯， 耶！仲有武侠七公主添，真系系啊。 系啦，喂，嗱，即系我想话咧，将会大家嗱，我知道东东都会飞啦，系咪？ 系啊， 你会飞去边度啊？ 我去台台湾啦，都系。 O K， 阿豪仔， 系啊，我后日就去台湾啦。 系啦，你不约而同， 唔系后日啦，听日啊，系啊， 你听日去啦， 系 会 听日先，系啦，咁啊去支持下，系嘛，望下人哋嗰啲 望梅止渴咯，四个字，望梅止渴 啦， 系啦， 你都可以嘅。 我意思系望下啲台湾， 系啦， 系啦。 O K， 你系将会飞。都是去台湾，知不知道而家台湾有啲咩嘢入境嘅嘢系有啲要求啊？ 哦，唔带得你入去。 系啦， 冇错。 你 阿东东都唔得噶。 我啱啱想先问佢， 你两个一齐入去，应该两个都唔得， 唔可以同一时间入去嘅。系啦，七就冇问题。 我唔可以。 你唔可以带住我，我自己行入去得嘅，系嘛？ 都唔得噶，唔得噶。 真系啊！我睇到咧新闻咧，即系其实咧，即真系每逢大家要谂住出行嘅时候，去当地嘅国家，我唔理系边度啦吓，即系边度都好啦，你都真系要审慎地去 check 下究竟。 入境敏感啊嘛， 佢哋嘅敏感系啲乜嘢啊？真系 之前系咪话猪肉啊嘛？ 猪肉咯，惊嗰啲非洲猪瘟啊嘛， 系咯， 系啊。 但系而家系咩？唔准带。 唔系啊，我而家都系讲紧猪啊，但系问题系咧，系都系讲紧 猪成点咁样。 系 啊，我话你唔入得，我冇带猪，你本身系猪队友。 系， 唔系你知唔知我冇先？咁咪我粒珍珠得唔得啊？ 哇！哇！你个心都嚟一嚟啊！ 今日好惊喜啊！ 好惊啊！遮天扯起，今日总。见四个字，哇！真系， 即系少啲灵魂都 步步惊心啊！ 步步惊心，系啦， 咩？我有粒珍珠啊嘛，咁系咪先？ 我哋明 嘅，我哋明嘅， 系啦。头先第一句反问，几咁出位先 系。我真系讲紧我自己带。 我哋都系咁谂啊，系啊，我知道，知道，系咯。 咦，又似你？ 嗱，因为咧，点解咧？又真系，如果因为台湾，即系好多人都成日都啊，呢个礼拜五六日去玩一转嘅咁样。 系。 咁但系问题系咧，佢话咧，自从呢个叫做亚洲嘅非瘟非瘟。非洲猪瘟的疫情咧，即系你知道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即系佢仲未仲未下架嘅，跟住即系嗰个叫提高警戒线 咧。因为我哋呢边已经系冇盐啦嘛，猪非瘟就唔记得咗啦。 系啊，冇咯， 系咯， 系咯， 我哋 冇盐啊嘛，因为 冇理到， 我哋武汉肺炎啊，所以冇盐， 冇盐， 系啊。 啊， 我以为你明白我讲咩添， 系 咯，你自己飞弯都讲埋出嚟咯。 唔系阿田今日咧，净系 focus 喺嗰啲 佢 珍珠嗰啲， 系啦，我哋原谅佢， 原谅佢啦。 唔系因为咧，即系佢话咧，系真系会 check 得好严谨 嘅， 尤其是嚟自香港、澳门， 哦， 系啦，同埋 内地咯， 系啊，大陆同胞系啦，咁系呢三个地方嘅，即系自己人咧，佢就觉得，喂，你入嚟嘅时候我。唔好意思我系会零舍查得你紧啲嘅。 佢会 check 成点先？ 系咯，我哋要注意啲咩？我都想知。 有冇话喂擘大口？你有冇含住包猪肉干？ 冇。 唔系，因为嚟紧就嚟新年啊嘛。咁新年嘅时候就好多礼品噶嘛。 系。 礼品包装里面咧，咁好多时咧，你都会含有啲猪肉嘅成分。但系有时咧，啲人咧，佢真系唔会觉得。 过年嘅礼品有猪肉成分啊？例如咩？ 例如你个腊肠 啦，我因为我过年唔送腊肠， 唔系咁啊，系啦，即系你唔送啫，但系有其他人会送， 即系可能入边有萝卜糕，入边都可以， 萝卜糕有 入边都已经有肉噶啦嘛， 萝卜糕有腊肉咯， 腊肉 嚟噶嘛， 我话好仔细咁样真系， 咪系好仔细得好紧要， 啲官员逐嚿切嚟食噶系咪啊？ 唔系， 但系帮我煎一煎。香口香口 不过又真系咁噶，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去澳洲咧，嗰啲杯面都系咁噶，逐个逐个帮你解开晒佢，然之后话 杯面都会噶， 系啊，杯面都系杯面里面有啲干咗嗰啲嘢噶嘛， 我会同佢讲嗰啲系假肉嚟噶， 佢唔系佢会帮你撩走咗佢咧，然之后问你要唔要翻个杯面噶。佢真系会问 佢攞咩帮你撩啊，大佬！ 唔系佢咪解开，然之后捡走一啲佢唔想要嘅嘢，然之后咧个杯面咧 即系散晒噶咯， 散晒嘅，基本上你要攞火炉去煮噶啦， 同埋有埋佢嘅手指毛噶咯噃。 咁我佢哋又戴晒手套嘅， 即系同你饮珍珠奶茶走珍珠一样。 佢哋啲人咧，佢会咁样噶嘛？即系如果有啲官员咧，佢哋会将啲嘢倒晒出嚟噶， 系啊， 咁咪将你杯面可以翻摊咁样倒晒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咁噶，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咁噶。 我未试过，好癫丧啊！呢件事 澳洲未去过，我唔知道啊。 系啊，你试下。 我知道佢哋澳洲咧对嗰啲叫农产品咧零舍检验得厉害嘅， 系啊。系啊，即系澳洲系。 我有亲戚唔知带咗包唔知乜金华火腿去嗰啲咧， 系 佢打开份报纸拆晒出嚟之后咧，跟住见到个咧就真系唔知好似收咗定咩噶。 枇杷膏都唔得噶。 点解啊？ 因为枇杷佢哋解释唔到，呢个咪就 系 成分 啊， 植物嚟嘅咯， 系啊。 咁因为 佢解 释 唔 到，都唔可以啊。 你哋嘅枇杷明明系弹琴用嘅，你而家又话可以食嚟用啊？ 枇杷膏好高嘅，食完就 高音啦。枇杷膏咁样， 系咁台湾点啊？即系讲翻转头就 系腊肠，而家佢就系讲紧好多时咧，大家都遗忘咗喺呢个荷兰食品里面咧，嗰啲叫做有猪肉成分嘅一啲礼品啦。 系 佢话佢一定系。严打啦！佢话而家咧，即系呢排咧，佢话因为佢罚得好重嘅，罚成20万台币嘅讲紧。佢话咧就由佢开始禁到而家咧，当今天咧已经发咗600张罚20万台币嘅一个告票啦。咁所以 千几万咯， 唔系。 咁對於佢哋嚟講，數字好敏感，但係問題罰 咩啊？20万台币邊有千幾萬？ 20万600张， 每張20万？ 係啊， 哦，每張20万， 係啊，已經發出咗600张20万嘅一個罰則嘅嗰個叫罰款啊。咁所以即係我話，大家真係千祈要緊記你自己所帶嘅所啲所謂叫做，哎呀，諗住去新年探親啊，去探下啲台灣朋友啊，等等嘢要買嗰啲咧。如果你真係審慎啲檢查一下，好似我啱啱咧去英國呢轉咧，我都睇清楚曬，究竟邊啲入得，邊啲唔入得。譬如咧，我帶咗好多即食麵，咁咧跟住咧，我諗啊，其實嗰啲嗱即食麵裡面咧，咪有啲麻油 蔬菜包啊， 咪有麻油 嘅，麻油都唔得㗎。 唔係啊，我諗住手提行李，擺手提行李咧，咁你咪啊嗰啲咪叫液體啊，咁佢會，我喺度諗，究竟佢會唔會即嗰啲又當液體，跟住又攞拆出嚟， 我哋拆出嚟擠出嚟試下舐下佢先。 拆出嚟掹咗啲麻油嚟當嘅，又計嘅，因為咩100毫升嗰啲咁嘢。我睇咗好耐，其實我都問咗啲朋友咧，佢話其實冇問題㗎。咁總之咧，你就佢話你包裝好啊等等嘅嘢。我唔係喎，佢有包少麻油喎。我話跟住咧，仲要可以埋杯麵咧，咪有啲嘢食嘅。係啲蛋類又唔得㗎嘛。咁啲杯麵裡面可能有啲蛋粒㗎嘛。咁結果我就話，唉，算啦，我唔好搏啦，我淨係擺咗米粉咯，即係米粉裡面就係得粉包，即係嗰啲 調味粉 啫嘛，冇其他嘢咧，其他我入曬夾咯，所以我就唔想你大家即係話， 我知唔中咗呢個陷阱。台灣咧，佢哋咪嗰啲文宣好勁噶嘛，我先見到咧，佢哋有條片就叫大家要小心，唔好帶豬肉咧，佢就用咗宮崎駿嘅動畫《千與千尋》，因為其中一幕咧，咪佢啲阿爸阿媽 好多豬啊嘛， 佢咧就影住個女豬，我就同父母讲唔好啊，唔好带猪肉入境啊！点解啊？银包会俾人杀咗噶，因为要罚钱啊！咁样，佢话千祈唔好带啊，会有血案发生噶，银包会俾人杀掉啊！咁样，跟住同佢阿爸阿妈讲咧，千祈唔好入去啊，唔好入台湾啊！咁样， 真系 我谂到你个烂 get round up 系有样嘢佢系猪，但系又带得入境，佢又唔会罚你 哦， 佢又食物嚟噶，系咩嚟？ 系啊， 系咩嚟嘅咧？ 边个猪啊？ 猪肠粉得啦啩，赢你个珍珠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初步判定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个案为新型武的冠状病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冠状病毒有很多不同品种，包括沙士和中东呼吸综合症，都是由动物基因变异或者洗牌引致。今次的病毒在华南海鲜城发现，从流行病学上分析，相信是海鲜城售卖的野味动物经由他们的尿液或者在屠宰过程中传染俾人类，而且可能会人传人。何柏良认为，目前需要找出海鲜城曾经售卖过哪些的野味动物，再追踪供应链和源头。因此，防控的战线不只是武汉，亦都涉及其他省市。他提醒市民做好个人卫生，又说现时市面流行可以清洗的口罩主要是预防花粉，即使清洗亦都未必能够清除已经黏附在口罩上的病毒。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同政府先后提出将涉及增加4星期产假的2019年雇佣条例修订草案绕过内务委员会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动议草案交由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暂停会议2个多小时处理，目前仍然未有决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何启明说，罗志光的建议可以接受，认为总好过交由内会处理，担心按目前内会选举正副主席的进度，条例草案交付内会有如死亡状态，希望议员不要用党派思维考虑，要考虑人乎权益。高等法院原讼庭去年11月裁定紧急法和禁蒙面法部分条文违宪，并宣布禁蒙面法无效，政府不服上诉，上诉聆讯今日起1年2日展开。政府一方陈词的时候说，紧急法自殖民地时期延续至今，就立法会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附属法例，申请人一方亦都没有争议。 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在开庭之前认为禁蒙面法已经证明无助解决政治争议，反而深化社会矛盾，加上武汉不明肺炎正是影响香港，人人都争相买口罩和戴口罩，当局不应该一错再错，置市民的健康不理。新一期綠置居最後一日接受申請，有市民到觀塘的銷售小組辦事處遞交表格，亦都有市民前來查詢申請資格和參觀樓盤展覽。有市民說現時難買私人樓，而且今次綠置居的折扣不錯，同年輕人同住亦都無所謂，他亦都不擔心香港的樓價會下跌。今期綠置居推售柴灣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連同重推的長沙灣麗翠苑的12個單位，合共3708個單位，面積介乎187平方尺至到471平方尺，以市值的49%折出售，售價介乎82萬元至273萬元。申請期今日截止，預計今年3月攪珠5月揀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5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5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4系升6.4，友邦保险84.5毫半，升7.5毫，盈富基金28.6，升3.5毫，亚里健康9.6毫。七跌两毫，中国平安93.1升6.5，美团点评108.3升1.9，阿里巴巴213.8升3蚊，小米集团11.28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37.8升5.6，港交所272.8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7，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0点，升475点。港金现价报14,46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2美元，卖出1,5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哎呀，阿欧，你知唔知道用长柄工具去抹窗嗰阵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白师傅，我真系唔知啊，今次。 记住啊，要将手柄上面嘅手绳咧穿喺手腕嘅位置，唔怕抹抹下一个唔觉意啊，成支工具跌落街咯。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即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即安第一线啦。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今日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陈爱嘅 Poly。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Polly 妹妹喺边啊 ？Polly 妹妹 ，Polly 妹妹。 姐姐花园啊！ 啊，你喺度啊？哦，原来你喺度睇书咁悠闲嘅。 姐姐，不如你陪我一齐睇啊！呢本书好好睇噶。 哎呀，妹妹啊，我而家咧仲边处得闲去坐低睇书先得噶？ 点解啊？你忙紧煮饭，我唔肚饿、啊，可以晏啲先煮噶。 除咗煮饭啊，我仲有好多嘢做噶。午饭咧都差唔多煮好，我系忙紧啊，准备农历新年啊，妹妹。哎呀，做你又好啦，可以得闲到睇书，我真系忙到只嘢。咁啊，系， 但系仲有两个星期先到大年初一，咁快要准备嘅咩？ 两个星期好快过噶咋？你知唔知啊？农历新年啊，之前啊系有几多嘢嘅准备啊？第时到你大个，你又要学习噶啦。嗱，你听住啦，要做啲咩啊？要办年货啦，要大扫除啦，要洗邋遢啦，要祭祖啦，写挥春啦，准备年夜饭啦。你话啦，系咪真系好忙啊？ 姐姐，隔篱村每年农历新年都会有花车巡游同埋舞龙舞狮噶，今年我可唔可以去睇啊？ 哎呀，奉政府呼吁啊，系啊，咁多人多挤逼啊，会危险噶嘛？冇听过咩？ 系、哎，我真系好想睇啊！ 唉，冇办法啦，你系我阿妹，你想睇花车嘅，咁都唔一定要去隔篱村嘅。虽然我多嘢做，就包喺姐姐身上面啦，或者我哋开电视睇都得嘅。妹妹，哎呀，等我同你介绍，呢位系侯师傅啊， 侯师傅你好， 你好啊， 姐姐点解一早请侯师傅嚟嘅？ 哎呀，我揾侯师傅系想嚟帮我哋喺个花园度搭个竹棚喺度啊嘛， 搭棚 啊，系啊， 侯师傅，你好似都系啱啱先知啫， 冇错啊。借问声，点解我无端端要搭棚呢？ 哎呀，好简单啫，我哋咧就想企得高啲，咁喺农历新年咧就可以睇到隔篱村嘅花车巡游同埋舞龙舞狮。我妹妹话好想睇，所以我就作为一个姐姐，尽心尽力嘅姐姐，我想满足到佢。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我已经吩咐咗啊下人咧帮你买咗一啲嘅用嚟搭建棚架嘅竹竿啦，同埋木材嘅。如果唔够嘅话，即管开声，我会叫下人去买嘅。是我有好多个下人的。 姐姐，我睇书睇过，知道要搭建筑棚架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咁闯出好似唔系几好喎、 啊。吓、啊，喂，妹妹啊，搭个棚架啫，有几难啊？ 好似用嚟做工作平台嘅木板，要用啲构造良好、有足够强度嘅木先得噶，仲要留意啲木板有冇蛀洞同埋裂痕，有嘅话就唔用得噶。 哇，妹妹啊，你真系睇好多书、啊，你对搭建棚架真系有啲认识嘅噃。 唔止、啊，用嚟做工作平台嘅木板咧，系唔可以油嗰啲油漆上去噶。如果唔系有裂痕都睇唔清楚，好危险嘅。田大姐，我见你仲谂住准备全部红色嘅木板，咁样系唔啱噶噃。 即系咁样噶，侯师傅。即系农历新年，梗系用红色先够喜庆噶嘛。既然啱用嘅话，咁我即刻搵人转咗佢咯。 姐姐唔单止木材啊，搭建棚架嘅竹竿都必须要笔直。 坚固，并且要冇裂痕、竹节、干枯、虫蛀呢类可能影响竹竿强度嘅情况。另外，想竹竿与竹竿之间绑得够坚固稳阵，就要用一啲有足够嘅强度尼龙篾或者竹篾嚟绑扎。你有冇预备到呢一啲尼龙篾同埋竹篾啊？ 啊，咁我又冇、啊，我都唔知道需要呢啲嘢啊。阿豪师傅，其实搭建一个棚架咧，仲要需要啲乜嘢嘅咧？不如你一次过讲俾我听，我揾人一次过去准备，因为行嚟行去咧，既嘥时间又嘥钱咧，每一转都要俾钱嘅，你知唔知道啊？ 得啦得啦得啦，我仲知道咧，个竹棚要稳阵咧，地面一定要坚固平坦嘅，而且要有坚硬嘅面层啊，咁先有足够嘅强度支撑个棚架噶。 系啊，咁样啊，咁我哋嘅花园咧，呢度嘅环境适唔适合呢？吓，我哋咁大又咁靓。 姐姐啊，唔可以单凭肉眼去确定噶。 即系点啊？ 正确嘅做法系应该根据认可嘅工程原理去证明地面有足够嘅稳固性。如果咧地面系属于泥土嘅话，就应该经过压实同埋加固。喺可行嘅情况之下，仲要排干积水。 哇，听落好似要复杂咁样嘅搭个竹棚架啫，咁多工序嘅。 无知苦语， 乜嘢无知？我仲未嫁噶。 搭个棚架一啲都唔容易，搭棚架嘅时候一定要依照呢一个棚架嘅施工工作嘅安全守则。如果唔系，棚架就会有倒塌嘅机会，分分钟危害生命嘅。你条命啊，唔值钱啫。你阿妹唔系啊嘛，田大姐，你谂清楚个棚架究竟应该点样起啊？ 啊，系、啊，即系咁样嘅。无论如何，我都要起噶啦吓。要喺农历新年之前要起好添。阿豪师傅，不如你唔好讲咁多废话，开始动工啦吧！ 啊，我醒起啦，要搭建啦、扩建、更改或者拆卸任何竹棚架，系要由一啲曾经受过足够训练啦，并且有足够经验嘅工友喺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下先可以进行。工友就要记得用独立嘅救生绳同埋全身式安全带，而合资格嘅人除咗相关嘅监督之外，系一定唔可以积极参与相关嘅棚架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工作架。你试谂下，进行棚架工作的工友本身已经要十分专注在工作和个人安全方面，还怎可以有效监督其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呢？好、哦、师傅， 请问你是不是 合资格人士呢？同埋你唔可能自己一个人搭建棚架噶、哦，咦？咁其他工友咧，佢哋又系唔系已经受过训练呢？ 就咁样嘅，要成为一个合资格人士咧，佢哋要受过实质嘅训练，同埋有实际嘅经验嘅，确保有足够嘅能力执行佢哋嘅职责。即系第一啦，已经圆满咁样去正式嘅竹棚工作训练， 即系完成咗佢呢个竹棚训练啦。 系啊、哦，第二。具备十年或者以上的竹棚架的工作经验， 哇，咁犀利！ 包括咧正式的训练期间咧所得到的经验噶。啊，仲有第三个噃，可以阅读理解棚架计划书设计图、规格同埋棚架施工方法的说明书，确保有足够的能力去监督棚架工程啊，同埋证实棚架的安全性。 你哋两个总共啊讲咗成过百字噶啦，讲咗咁多啦，咁其实都想问一下，究竟啊豪师傅你系咪合资格人士啊？ 嗱，就咁样噶。 诶，即系点啊？ 我本身系识得呢一啲棚架工作嘅安全守则嘅。 系。 不过我唔系一个合资格人士。 吓？咁、啊、你嚟呢度做乜嘢啊？仲有事喎、啊？ 咁你讲埋落去。 哦，好啊，多谢你。因为我听到你家姐阿田大婶咧就话咧，你要嚟睇花车，咁我咁啱系一个花车制作嘅师傅。 你咁啱嘅啫咩？ 咁我咪嚟咯，系啊，我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啊嘛。咁你哋睇到隔篱村嘅花车巡游，如果惊危险唔想出去嘅，咁我可以帮你阿妹整一架花车喺花园度，花车趁花园几开心咧，炒米饼啊，糯米船，你一样可以睇到花车，一样有自然气氛，又唔使出去逼、啊。我系咁样嚟噶嘛， 系你嚟运吉嘅，原来，快走走走走走， 哎呀！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是小尘埃的 Poly。

Yo， 你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曾志豪， 有我东东何远东。 你做咩跟住佢啫？吓、啊，冇咗自己 style。 哦、啊，对唔住。 可能我哋嘅 style 都系属于高亢型咧，即系有高音又亢奋啊嘛。 高亢 系啦，高亢型 系我高知型啊。 系啦，今日我见到有啲好开心嘅新闻。 耶、yeah ！ 东东最中意咧就系钱。 系啊。 不过呢啲钱咧，我真系唔够胆掂嘅。 系点解？ 因为咧，其实过时过节咧，大家都会去可能会去啲庙宇。 是 那些就添香油啊、甚至乎 去教堂都可以有这个叫做奉献的。 是的，过年嘛，讲的。 过年都可以去教堂。 教堂就一年365日都会去的嘛。 是的， 但好少说喂，农历新年不如特登去教堂奉献。相对讲的庙宇多一点啦。 是的，那我就看到呢就是说在日本啊那个东京都啊最著名呢那个福建道河大社， 系 系啦，咁其实咧好多人都会去祈求啊，嗰啲做生意啊，嗰啲生意兴隆啦，咁啊五谷丰收嗰啲咧，咁咧你佢哋咧其实嗰啲信众啊，真系每年咧都好热情，好踊跃。 喂，梗系啦，希望即系嗰啲咩祈福啊嘛， 佢自己都想自己好噶嘛。 同埋咧，我哋太过有市场规律啦。我哋明白咧，小財唔出，大財唔入。 係啦，同埋成日講咗咩啊？咩神多， 拜得神多， 自有神庇佑。咁跟住就可能會捐得更多，我就會自己可能會 誠意啊嘛， 佢哋真係好有誠意㗎。咁其實咧，嗰個大社咧，即係總共咧，其實喺50個地方咧，都擺咗嗰啲香油桶啊。 係 啊，咁咧就係俾人哋添香油啦。 冇錯， 咁樣。 咁我想話咧，即係大家都去過呢啲寺廟啦，或者去教會嘅教堂咁啦，係咯。咁佢都有啲個奉獻箱㗎嘛，叫做捐。 係啊， 你最多捐幾多錢㗎？ 哦，好少 嘅，問下， 係 咪即係去當地旅遊通常揾啲散紙咧， 係啊， 嗰啲用唔到嗰啲散紙， 即係我諗應該20蚊咁上下內嘅啫，即係大概個幣值咧都 係 咁嘅。 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擺1-2蚊嘅，因為我阿媽俾我嘅啫嘛，都係。咁啊，隨住年紀增長咧，就係我 擺1-2百蚊係咪？ 係啊，即係如果嗰期即係好嘅， 係啦， 咁你咪即係開心嘅咪捐多啲咯， 淨 係 會翻即係翻 check 嘅所謂咧，你發覺咦上次擺得好喎， 20蚊。 又得好，翻轉一嚟咧，又再加倍啦，咁樣。 咁有冇試過？有冇記得 啊？我又冇所謂嘅，即係最緊要係銀包有錢，我就捐出去。 同埋嗱，因為去旅行咧，即係嗰啲外地嘅廟宇都唔少噶嘛， 咁 啊，即係個個都會去。添啲嘅咧，即係當你 咁又唔會，係咪啊？ 即係話你俾咗第一間，我去第二間嘅時候，我又俾又冇啦。第三間我又唔去。 通常都係揀嘅。佢而家呢個福建道河做咩啊？佢會 係啊，冇啊。佢就係咧由元旦起咧，咁啊就好多人咧就添咗香油啦。咁你都要揾人數錢㗎。 係。 咁咧，係 好震撼啊！ 好震撼㗎！你唔好以為咧，即係1-2個人就數完啦。佢要揾7個人咧。 哇！ 你唔好以為都係數1-2日啊。其實咧，佢 數7日。 系佢未，佢冇咁多。 7-7=49， 系啦，做法事噶嘛。 其实咧，而家都未公布到有几多嘅，但系咧，佢哋咧目前估计啊，倒出嚟嗰堆钱啊，用一堆堆嚟形容啊， 起码散纸啊嘛。 要5日，唔系啊，你唔好以为净系得散纸啊。佢哋嗰啲专业人士咧，可以咧将嗰啲纸币咧，你平时咧见到嗰啲财经新闻咧，咪有人咧数银纸咧， 系啊，发 系啊， 咁样喺度掟下嘅。 哇！即系佢真系咁样可以一饼扇噶嘛？ 一饼扇唔系一餅添啊！我諗佢咁簡單，機票又有咧，甚至乎 係啊！我見到嗰張 唔係， 首先咧佢嗰張相咧，其實咧真係日本人做嘢咧，好有嗰隻風格啊！就係、是、咧一絲不苟同埋嚴謹咧。頭先我開頭諗起數錢個畫面咧，咪就係我哋三個柴娃娃咧，可能係啲神社嘅職員啊， 倒曬啲錢出嚟，即刻分咁樣。 佢嗰張相你即係 係啊，法證咁樣佢哋 係啊，真係法證先鋒嗰啲，全部咧著曬白色嘅大袍 系啦， 好似人哋嗰啲咧权威医学人员咁样啦， 戴晒高帽嗰啲咁样，跟住 又唔使戴晒啊手套，好似都有啲就戴嘅，即系全部就跪喺度咧，个样好市正，我俾你望下嗰张相咧，你真系觉得系一个即系严谨嘅罪案现场啦，又或者系好似医院做解剖咁样咧，真系唔知搞乜鬼喎， 即系黑底白袍咁样，跟住 冇错啦， 跪晒喺嗰啲嘅叫献金 嗰个香油箱嗰度， 香油箱嗰度，跟住就喺度 数钱咯， 数钱。 但系你留意翻咧，你喺嗰张相你就知噶啦，佢嗰沓钱咧真系唔系得10张、100张嗰啲啊， 系啊， 哇，即系佢嗰度真系好大沓啊， 系好似断层计噶，佢倒出嚟咧，你会觉得嗰度有一层钱定系两层钱啊？ 系啊， 系啊，有几个 layer 噶，有几个层次咁样噶。 如果唔系点会搵嚟7个人去嗰度数咁多日啊？ 系啊，你谂下仲要。 要兑翻啲支票、啊。 系嗰张支票咧有一个好笑噶，佢系咧11104日元。 系点解咧？ 因为佢应该系系咪11月4日啊？即系有啲咁嘅纪念嘅日子咁样嚟捐嘅。 嗰、那个系点解咧？系咯，11104开始。 定系日本嘅年号啊？我唔知啊，即系可能都会有啲咁样噶嘛。 佢话就话系咩寓意过一个好年、啊。 系咯，会唔会日文发音里面系点样咧？ 列支列支列支， 列支系咩噶？ 系咪一咯？ 哦，列一一系列支啊？ 呢个山 系啊。 我哋一定知啦， 真系。Nettie Bobby 啊嘛，系啊，啱啊。 边个 Bobby 啊 ？Nettie Bobby 啊 ，Nettie Bobby 咯， 唔知系咪咧？总之好得意喎。喂，嗰啲一过18000，一万 yen 都有几多钱啊？ 800蚊到， 800蚊都800蚊噶啦，捐都800蚊噶呢张。 唔系，咁其实都系一个心意嚟嘅啫。 系， 即系其实讲紧我如果捐少少钱可以买个心安， 系 又可以帮到人哋做善事。因为通常呢啲香油钱咧，即系佢哋都唔系，即系唔系。自己袋咗去噶嘛， 佢都系咧，佢攞摆翻喺庙宇嗰度噶嘛， 或者系捐俾社区、啊。 佢同埋佢收葺啊，佢而家讲紧复建啊嘛，系咪啊？ 系啊，佢个 即系装修啊嘛， 即系都会装修下嘅，即系用翻晒喺呢啲地方咯。 系 咁，所以我觉得啊，都几好啊，新一年做呢啲。 同埋咧，但系而家有个得意位咧，就系、是、佢有现金摆落去啦。 系 咁咧，但系因为咧有嗰啲香油钱拆啊。 系， 譬如咧，日本就冇嘅。我见到有一个咧，好似系台湾咧，佢哋 香油钱贼啊， 香油钱贼咯，专偷香油钱嘅咯。 我嗰啲贼仔， 嗰啲贼仔啊， 我以为佢可以拆账我。 唔系啊，唔系啊，咁因为真系会有人咧，譬如话啱啱咧话喺台湾咧，佢哋话有啲玉皇宫殿咧，就本来收到咧50万嘅即系台币啦吓，都有10万噶啦，十几万噶啦，佢有嗰啲香油钱，点知咧就真系俾个贼咧就偷咗。佢话咧方法层出不穷嘅，成包攞走又有啦。有啲咧最 cheap 嗰啲咧就攞条鱼丝咧， 系啊， 撩又有，吊住又有啦，香港都试过噶。啲苗族翻咗入嚟，做咩？嗰、那个邮箱俾人打开咗咧，即系邮箱700号啊，咁样就俾人打烂咗，俾人攞走咗。 唔系啊，以前仲有嗰啲佛像咧，咪话贴咗金箔。 系啊系啊系啊， 佢哋都会攞把唔知佢用咩 批啊，攞啲唔知咩，系啊，刮走咗佢。 刮咗啲人哋啲金啊嘛，即系嗰啲你唔好以为冇乜，系啦嗱，都卖到钱。 所以咧，佢哋话咧，有呢个日本嘅寺庙同埋神社咧，推出新款嘅捐钱方法。 哦，电子 捐。 电子捐款系啦，系啦，请你捐俾丰收庙宇， 系啦， 跟住咧就可以自愿过数啦。 即系佢就系咁样嘅。佢、 啊、 话譬如话喺祈福院咧有一个叫黄金神社，佢话咧有一个妇女咧就会行埋去咧喺个邮箱嗰个钱箱隔篱咧就有个 QR code， 哇，佢就攞手机咧。就嘟一嘟，跟住就自己輸入啊120 yen 咁樣，哎呀好似少得滯，加多個零啦咁樣，然後咧佢就話用呢個方法嚟捐錢咯。 其實 OK 啊，我真係覺得。 但有人唔中意噶嘛，嗰啲人唔中意咧，又好有道理嘅話，我唔信阿大神佢有手機。 哦，咪烧埋俾佢咯，又或者其实而家啲制品啊咩都有噶啦嘛， 横掂都电子嘅，咁咪揿埋个火烧咗佢俾佢咯，系咪先？横掂都系电子啫嘛。 如果系咁嘅话，佢话但系呢个就安全咯，佢又唔会俾啲香油贼咧就会偷咧，起码又唔使数钱啦。 冇错， 系啊，咁但系你会觉得边样好啲咧？如果我哋掟嗰啲龟仔咧？ 现兜兜好， 现兜兜好啲。 掟龟仔嘅吓， 石像石像啫。好，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